喂，哇！头先可能错甩咗条 USB 线啊，而家应该有声啦，系咪咧？直头系有口难言系嘛，古歌仔系嘛？而家有翻声啦系嘛？应该我见到阿彪啊，好危险啊！头先我一个 mixer 咧，佢条 USB 线就甩咗啦，仲要重新reconnect 翻添。喂，有未啊？复下我啦。好彩，好彩都心水都几清。喂，hello，读下你哋个留言先，好响添啊，使唔使细啲啊？因为有时候翻到去听到咧都拆声嘅，即系有时亢奋得滞。 你口罩喺，沙 hello。 门王喺，钻戒喺，美人喺，你眼光喺。 Mayland 之後又罷工喎， 你眼光喺。 吓死啦！逐個嘅點解喂？因為我已經用 Safari 咧，佢其實最少罷工噶啦，但係而家枕住都。 今日屋企有事，所以真系冇心情 chat。今晚我斋听， 哦，多 我 謝 系 你 小 捧 强六 場， 十 我 四， 明 大 白， 家好，多 係。 谢你啊，9527，萧志荣，大家好，俊介 Nicole，真 大 心 家好 劲，又第一，No Man 你好，老谭，莫 ，Hello， 桃瑶街 Norman， 景正，Cliff 朋友，Barry Chan 片头 喂 好看， ，Hello， 有 啊， 生 咁 命 大 力， 音， 俊介好似等开 show 咁，有气氛。Raymond Lee Hello，俊介要唔要关手机？Barry Chan 出声，Renault Clamino Sound，平歪 Choi Hi 探长 Hello。 ，No Man 无声，Onizuka 六十四无声，Gary 分 hehe Lee Kolar 读唇，平歪 Choi 无声记 有 ，Gary 啦。 分 No Sound，沙门王古戏名，Renault Clamio K，沙门王第一个字，Onizuka 六十四 Yes。多谢你啊，9527，萧志荣有声，Barry Chan 好响，Tim Chung yes，sound ok，平歪 Chu 有，俊介有了，Barry 峰有，Onti 四七 Adi，Hello from Guam，比香港快2小时。 哦，關島快咁少嘅啫咩？即係太平洋好遠離美國，好近日本嘅，應該係咪咧？如果係咁，喂啊，Pat，好喂，不如咁啦，因為咧，鄭華咧，我咧就好問翻到嚟，咁咧。 Put and 喺探长啱啱到， 俾多3分鐘我去廁所得唔得啊？真係唔好意思啊！大家又可以剝定啲花生，唔使聽住剝好唔好啊？唔好意思啊，我真係要去廁所。你睇紧嘅系九吹廿四，节目即将开始，请耐心等候。你睇紧嘅系九吹廿四，节目即将开始，请耐心等候。你睇紧嘅系九吹廿四，节目快将开始，请预备零食饮品。 喂，hello，下次小便就整个小便嘅片先，整啲水滴啊，其实我都有条水滴片嘅，总之，就用埋啦，因为我谂住分开次次唔同片啊嘛，你又问缺钱咩，Patrick，睇下先，你头先读到边度？係，我讀到阿 Pat Pat，好，咁決戰前夕就梗係有意思啦，雙重意思。哦，但係 Albert Yao 咧又係唔係讀喎？Albert Yao 就話你好，探長，好耐冇聽 live 啦，多謝你翻嚟。咁頭先咧有位琴日有位新嘅朋友咧就私信咗我，咁咧就佢好似唔識。點樣入嚟撞唔啱咁樣？咁我解釋咗俾佢聽，亦都衍生咗一個令我諗得到一個新舊交替嘅一個好大嘅嚴重問題。 平滑徐探长，第一次听你系喺9803同艾粒讲鬼故，印 耐 象到而 咯， 家， 十年 估唔到你有开台。句 咯， 号，嚣是路宝东京自由行四海 系，Hello。 ，Cliff 彭星恶了，Patrick 会大家好，探长好，Model 135 Hi 老探，Patrick 会点咩战？句号，嚣是路宝过门音乐一啲都唔似，进界小便到手中。on 至四七，at 香港飛關島只是5個幾鐘 哦，好 頭機 近嘅 咋 喎。 ？Barry 風影到你個人好黑蚊蚊，Mars 會幾驚好耐心，Model 135 Lightning 不同咗，Penny Lee 你好探 心水 長， 清 第 啊。 一次參加 live 我大鄉裏未試過，我以 哦。 前聽其他台 because 你有份做主持， 哦。 你現在上路加油，我 系。 相信越做會越好， 系，thank 進 you。 界好快喎，身體幾好。 好快，你唔身體唔好會好慢嘅，即係咪滴啊？咁 我未去到嗰個階段嘅，同埋而家有少少回春嘅跡象添，唔知點解，都唔係唔知點解嘅，都知嘅。嗱，呢位阿 Johnny 峰咧，我就覺得好奇怪啦。佢咧就話 keep checking YouTube and Facebook can't find the way to see live。I'm really stupid，但系我睇你个相系20几岁嘅啫，你冇理由对呢啲咁唔熟噶。Really thanks for your reply，啊睇到啦，终于系嘛？但唔能够加入组群写嘢，哦原因咧，你就系、是、哦我明白啦，你 YouTube 你冇 account 啦，咁可能开唔到自己嘅 account 就唔可以check 噶嘛，应该系嘛？即系冇你自己冇 account 就唔可以 check 嘅，应该就系、是。咁我建議你而家即刻咧極速開個 account 咯，揾個 email，咁跟住咧你改一個短啲嘅名咧，咁咧就可以即係方便啲讀啊嘛。咁咧又可以一齊傾偈噶啦。咁原因咧就係呢位 Johnny 咧，佢就有啲嘢想問我，咁佢係應該學電影嘅咁樣，咁睇下我俾少時間你啦。Hello Hey。喂，咁咧就我隻眼今日有少少集中唔到啊，少少留意大 feel。阿 Ping Wei Choi，I Love 嗰陣差唔多係10年啊，唔止10年啦，11、12年啦都。係啊，嗰、那個 trip 真係好痛苦啊，其實。唔係，我 I Love 上電台咧就係、是、我未同佢出 trip 拍嘢，就淨係上電台嘅。咁淨係講鬼故講 UFO，因為其實就推廣 Stage Two 嘅嗰陣，咁又冇10年喎，點解咧？啲時間真係好亂喎，咁冇10年啦，09年應該係09啊，即係7年前啦都，唉，真係啲記性麻麻地啊，太多事發生啦。喂，咁仲有就係、是、影到人黑掹掹，咁我就專登唔想咁光，我想有啲輪廓。咁譬如你睇慣嗰啲大台咧，你就可能係。唔係好習慣呢種咁有靈覺嘅打燈方法嘅，咁啊冇所謂啦，啱睇先睇，唔啱睇就可以睇翻嗰台，即係唔好勉強，亦都唔好要求我點樣打燈啦，唔好教我得唔得？ 咁仲有點解今日叫做決戰前夕呢？原因呢，我未同大家講過呢，點解我呢個8月份呢，咁多片出呢？又出拆箱啦，又出分享嘢啊，講鬼故啊，仲有啲咩項目啊？即係總之呢，就比 regular 好唔同嘅片都有出嘅。即係假若你有subscribe 我另外嗰個YouTube 嘅 channel，即係我專係講相機啊，講點樣去製作啊，嗰個網頁就有埋一啲器材嘅拆箱。因為我本身我即係啲自由工作者咧，同埋我又唔係個工作好繁忙，即係唔係 job 接 job 嗰啲人嚟嘅。咁所以咧，我有好多時咧就要自己買器材翻嚟，因為本身我興趣咧，我真係好中意拍嘢，又中意剪嘢。咁於是乎咧，我就唔係嗰啲好勁嗰啲廣告導演咧，即係淨係哇坐住張凳喺度嗌 cut 啊嗌 camera 嘅啫。咁我中意自己拍埋嘅，因為即係要適應翻而家個時勢啦。就係嗰個 budget 越嚟低嘅時候咧，有時啲 job 真係唔夠數咧，就唔可以 book 到咁多人。咁於是乎又可以滿足到我真係好中意拍嘢嗰個慾望啊。咁咧就兼夾咧就可以即係而家做埋導演咁樣，又自導自拍咁樣就可以 handle 到一個 job。咁咧，如果咧我間公司係俾人收購嘅話咧，即係我個盈，即係嗰個賺錢嘅率咧，係高過一般嘅 production house 嘅。講個率啊，唔係講個數啊。原因咧就係好多時一個 job 咧，我哋公司嗰個盈利咧個 percentage 係比一般高嘅，因為我哋唔係請到好多人。咁同埋前後期我都係自己做翻嘅，咁於是乎咧又變咗我哋就唔可以job 接 job，咁我相對係中意而家咁樣多啲。咁當然你真係多到 job 接 job，我梗係唔介意啦。咁只不過咧有時可能我後期嘅時間我都係匿埋喺 studio 呢度做嘢咧，就變咗冇時間去交際，或者唔習慣去為咗啲 job 去交際嘅，即係我從來都唔係好強嘅呢樣嘢。咁翻嚟吹水啊，講下民生政治啊，講下 UFO 啊，我就好樂意嘅。咁我諗都要改下噶啦，因為而家我哋呢個行業咧越嚟難搞啊，難搞到一個地步咧，係以前啊，即係以前都聽聞係哇有啲啱啱畢業嗰啲好平喎收得，又或者甚至乎有啲影開結婚嗰啲又入埋呢行，即係比較 pro 少少，咁爭到啲價錢好懶，咁自然生咧就生得好多嘅。即係都係傳聞，因為識得人比較少。但係而家咧，即係大家都好明白成個社會嘅結構已經改變咗咧。咁令到有啲後生仔，如果佢唔係透過咁樣賤價劈咧，咁佢根本上連 connection 都冇。嗱，譬如我呢啲咁嘅老嘢咧，我老實講，我直至到而家咧，我都未曾出去 out 個 low 嘅，即係主動走去專登去一啲商會嗰度識人啊，又或者搞關係送月餅啊，送茶葉啊，我哋從來都冇試過。即係我一路都有 job 嘅，只不過咧，即係我甘心接受啲 job 咁，即係唔係話好密嘅 job 嘅工作咁樣。咁我就勝在做得精啲咯。咁即係只不過可能因為我嘅個性咧，即係唔中意出去揾生意嘅，好主動走去好 aggressive 咁樣搶客嗰啲，即係我做唔到嘅。其實真係我唔係唔想嘅。咁咧，於是乎咧，就令到即係就變成今日嗰個工作嗰個 pattern 啦，有個模式啦，即係話我唔會 job 接 job，我話完咗之後咧，就啱啱好有時都推啲，因為做唔切咁樣。咁但係咧，將來都唔得㗎啦，因為個啲 job 嗰個要求 quality 高咗，但係咧嗰個錢就少咗。我諗呢個全行或者另外其他行業都係咁。咁嘅時候咧，咁我就要可能要勤力啲啦。咁啊，好彩咧，我而家呢幾個月咧，啲身體改善咗好多，即係我仲有時間可以剪咁多片啦，我仲有時間去執人哋首歌嚟彈啦，因為有時 rendering 咧要嘥好多時間，咁我有咩做咧？我睇 YouTube 都係學下一啲歌點樣彈啊，即係操翻下啲音樂嘅趣味啊，因為我都停咗做音樂好耐啦，以前做音樂咧全部都係見錢開眼嘅，即係話咧有人揾你俾錢揾你做。咁你咪做咯，即係用一個基本嘅本能，以前學過嗰啲嘢就拎翻出嚟。咁啊，好好彩地咧，去到上個啊呢、这個月啊上個月啦，8月啦，即係喺咁冇嘢做咧，都有一個舊嘅朋友揾咗一單 job，就叫我做咗條音樂。 咁啊，難得地咧，佢哋嗰邊都好滿意咁講，即係以前真係估下估下，即係你只係做音樂好主觀嘅，即係你做完首歌出到嚟，究竟係點樣嘅？你自己好中意嘅，或者你好夾到佢嗰個 product， 或者佢嗰個 event， 或者佢嗰個廣告，咁即係好主觀嘅嘛。即係你睇嗰條片，同埋人哋拍嗰條片，或者人哋睇嗰條片，又真係口同鼻拗嘅，即係難得就係。有一啲客咧曾經啊，哇真係非常之爽皮嘅，即係個音樂客咧，就係咧佢叫我做一首音樂先，因為佢相信我品味同埋即係佢覺得我識聽嘢咁樣先算啦。咁佢係話希望我做一隻音樂出嚟，就俾佢揸住我條聲，然後拍佢嘅畫面嘅。哇！我覺得最爽皮就係嗰個 job 啦，即係至到而家我都回味嘅。即係有啲客係咁樣嘅，即係唔好話人崇洋定係乜嘢。事實上，那個客人真的在美國 讀電影，即是用了美國那個 way 去揀選或者一個工序去 judge 一些作品，或者要怎樣有個方法，或者有種風格去撞一樣東西出來的，因為他很注重 creative 的，也他們都很尊重我 creative 的。那跟著那次真的一粒音都不用改呢，就攞咗我條片，攞我條聲去拍佢嘅片，而出到嚟個效果係出奇咁好嘅。但係唔知點解嚟到香港咧，受香港教育嘅朋友咧，或者佢顧客咧，佢哋好似即係買，即係用錢嚟買你啲嘢翻嚟咧，就要阿叔識聽，阿叔或者阿姐高興，甚至乎我喺邊度聽過，你要整翻出嚟。即係我最唔理智或者最唔科學咧，就攞啲 reference 出嚟。即係叫嗱，我中意聽呢幾首，你俾個 reference 你，咁咧就你照做啦，做到差唔多，似得就係又話似得就係，唔似又話唔似。我曾經做過一個 ID 咧，即係電視台嘅 ID 咧，佢話可唔可以好似嗰首歌咁樣幫我整啊？咁樣即係個節日嚟嘅，費事講啦。咁咧又但係我希望人一聽咧就覺得係嗰首歌喎。咁我已經好坦白同佢講，我如果你要一聽就知好似嗰首歌咧，咁啊真係要抄噶嘞噃。咁我話如果抄歌我又唔做嘅，即係我唔會當係自己作嘅。咁我只係創作嘅啫，同埋製作嘅啫咁樣。咁我話不如你開張名義，不如你話你叫我 arrange， 即係 rearrange 個嗰隻歌啦。咁佢話唔好唔好，我尊重創意嘅咁樣。咁咪整咯，咁整咗一隻有嗰個 arrangement， 即係聽有嗰種風格，但係咧啲 melody 咧就完全係改過曬。咁做咗就第一個mock 俾佢咧，佢就話啊都冇嗰幾粒音嘅，點解？啊頂你啊！即係冇嗰幾粒音咧，於是乎佢幻想唔到嗰首歌，佢唔知咩叫 arrangement， 唔知咩叫 feel 嘅喎，我都唔知點解。即係其實香港咧好寬鬆嘅，真係即係你做一個監製或者導演或者監製啊，可以唔使用 feel 去做嘢，都可以做得到嘅。咁啊真係見識到有啲大電視台都係咁嘅。咁跟住後來俾多兩個 take， 我話不如面對現實啦，你唔好話咩創作啦，不如我就彈翻嗰首歌個 copyright， 你又同嗰個唱片公司 clear 翻就算啦咁樣。咁終於咧臨到最尾得兩個禮拜就焗住咁做啦，因為佢幻想唔到係嗰首歌。咁但係佢又唔知道自己買乜嘅喎 ，day one 咧佢又話想咁，想又有嗰個 feel， 但係之後咧可能有啲壓力啦，可能唔係佢啦。咁就要終於咧，就用翻嗰個 melody， 而彈翻一個佢要求嘅一個風格。而嗰啲風格咧就係即係近年好興用一種好迷你嘅樂器去做嘅。咁咧即係搞嚟搞去，如果 day one 嗱，我就好 cheap 嘅啊，唔應唔咁講人。即係我咧就呢排興咩就俾啲咩啦，呢排興嗰啲咧就用嗰啲啦。咁我個老細咧中意嗰首歌喎，咁你不如用呢個樂器整嗰首歌。即係搞咗兩個禮拜，傾好多電話，自己調好多 reference， 即係 send link send 嚟 send 去，哇講到有理想咁，但最尾即係喂，不如你用而家最興嗰種樂器，就擺一個最老土嗰個 melody， 個客一聽嘅，即係個老細一聽就明嗰個方法啦咁樣，咁咪搞掂咯，咁使乜傾咁多啫，咁咪照整咯。即係嗱，香港嗰啲做製作或者做電視台或者老一輩嗰啲咧，就好識享受個工作嗰個過程嘅。我相信，咁如果唔係咁咧，都唔會不時咁發生呢啲事。 咁咧，即係我都係講運嘅，即係譬如你啲舊同事，咁啊梗係老鬼啦，係咪？有邊個好似我而家咁樣，仲要自己咁樣接生意啊？好多都譬如做機構都上晒位啊，都升晒職啊，即係一定係做晒監仔級噶啦，即係我啲同輩啊，咁我係極少咯。有個電視台嘅監仔咧，我欣賞佢咧，佢就係覺得哇，再係喺電視台再係咁樣咧，我真係。我損失咗好多享受製作嘅樂趣嘅喎、哦，咁於是乎咧，我識個好尊重嘅一個監仔咧，佢跳咗出嚟，就自己由頭學過。以前喺電視台剪片，有人幫佢剪，拍嘢有人幫佢拍，點樣設計咧，係得把口啫，即係屙完督尿諗到條橋去。一開會咧，有六七個人招呼佢噶啦，咁佢發覺長期係咁唔掂噶，因為嗰個電視台咧亦都。越嚟越差啊！啲製作，直到今時今日開咗個新嘅電視台咧，都係嗰啲班底咧，真係慘不忍睹啊！真係衰到咁啦！嗱，我呢個朋友咧，我真係好欣賞佢，佢真係犧牲咗幾餅嘢一個月唔使點做嘅生活，而走出嚟自己跑，即係同我咁樣一齊，即係自己走去接一啲自己嘅客嘅 job 咧。咁所以即係我就覺得即係人行呢條路好唔同嘅，我相信亦都同我性格好有關嘅。咁所以咧，我以前又覺得。即係人人都錯者啱嘅，但係而家絕對唔會，即係只不過覺得嗰啲朋友就好有，即係其實佢識得享受嘅工作咧，就係、是、啊不停咁樣 make 到自己好 busy 啦，自己好多決定嘅權啦，好多同一啲製作人或者同一啲創作人去交手，同埋去一啲討論一啲音樂啊、藝術啊嘅嘢，即係佢係透過呢個方法咧嚟滿足到佢呢個慾望咧，我覺得。都係識得彈嘅，即係所以我唔可以話佢嘅。當然客嘅更加唔可以話啦，佢無端端做咩要俾錢你賺啫，係咪先？咁佢梗係想揾我幫佢啦。但係原來傾完，我話幫唔到佢，啊，但係佢又照出糧喎。即係所謂唔係幫好到佢咧，就是、我好希望係做創作噶嘛。咁但係最尾又借一對手咁樣，即係呢個似乎係一個好流行嘅現象嚟嘅。咁至於講到點解我要所謂增值咧，其實冇得增值噶啦，因為即係我覺得而家啲客。要嘅創作反而係比較倒退咗，即係佢要唔到一啲橋係人哋冇嘅。佢所有咧，即係正如我早排成日話，香港人個話題係緊要過個品味嘅，即係話咧一啲好差品味、製作好低，亦都係唔好睇嘅電視劇咧，佢哋翻工嗰啲朋友咧，即係朝九晚五嗰啲朋友咧，為咗個話題咧，佢寧願犧牲晒嗰啲享受咧，都要睇個劇翻去有得講下，有得喺 Facebook 嗰度鬧下。選美都講成個禮拜嘅，即係我隻字不提啦，儘量都咁，所以即係而家造成成個社會咧，不單止係撕裂啊！我覺得呢個簡直係百花齊放啊！即係人人嗰個一方面就好極端地，大家都係講選美，咁有啲咧就好超然同埋好型棍咁樣咧，喺即係公開成日話自己唔睇無線，但係一出咗事咧就不停咁樣喺個 Facebook 嗰個。或者我見到Instagram 都有，就喺度係咁講嗰啲選美啊，講啲劇啊咁嗰啲嘢，咁好得意咯！我覺得香港而家完全撈唔到，令到哇一輪嘴講成三個字。 探长你好 ，Hello。 ，Gary Lee Hello 探长，Johnny Director 封明白 THX Very Hello，Johnny Gentleman 嚟 有乜 咗咯。 话题？Johnny Director 封锦桥，当年 I Book 个舞台 show 我有份，Running 哦， Mouse 探长讲鬼故最好听， 唔 迟 系啩？ 啲会讲 UFO，Very Chan 可以学一百毛咁上市，小明坐火车 Hello，Phil Mitchell 探长，Model 135，老探会否开班教执箱？Ultraman 数96迟咗，Hello Pat Put An 探长，托系几有性格，做事有要求。What is zero hello 探长？R E D E 太 Q 粒进阶探长，监制有冇画过你太艺术家脾气，定系就系欣赏你咁？Algar 你都系唔想变成一条咸鱼嘅，佛山矿入嚟打个招呼，现在喺街，明天 哦， 听 好 重 啊 温。 ，thank you 你。咁咧就係、是、一講重温咧，我就真係不停要咁鳴謝嗰兩位聽眾咧，佢又幫我咧精美咁樣剪輯咗一啲我平時九吹廿四，真係正牌九吹廿四，冇乜話題，冇乜方向，冇咩事先聲明嘅一啲話題，而佢又能夠令到咧 講完之後，佢剪咗出嚟咧，就每一段都幫我起咗個題嘅，亦都幫我唔少。因為我估啊，我遲早老人痴呆噶啦，因為我家族性都係咁樣。咁咧，即係當日記都幾好。即係我有時咧，無端端我揀啲短嗰啲聽翻，究竟我講過啲咩咧？咁啊好彩啦，so far 我揀親嗰啲嘢聽，或者我近來執 hard disk 揾翻啲幾年前嗰啲天外有天嚟聽咧，我講嘅原來咧唔怪之啊監製覺得好悶啦。因為好 consistent 嘅，即係講嘢嘅方法有啲唔同啦，但係個價值觀都冇得變，好彩。咁當然有啲老朋友就話：啊，你一路咁變緊啊咁樣。不過又兜翻句啦，不過你變得越嚟越好，客觀咗，冇以前咁臭串咁樣。咁啊好嘅都。咁所以咧，咁嗰位Johnny Director 嘅風咁樣啦，終於入咗嚟啦，恭喜你！咁咧，你問我個問題咧，我估嘅咋，因為我唔係好明你講乜啊。即係你話讀電影嘅時候，應該買咩機好？咁咧又你同埋你話嗰部機咧，即係機同埋機之間個 comparison，你係睇唔出個分別係咪咁嘅意思啊？如果係嘅，請你覆我啦，咁我先至可以繼續講呢個話題。阿希啊，恩葵咧，其實老老實實，好難同佢合作得好愉快，我覺得原因就係咧，佢，唔係愉唔愉快啊，即係大家可能，即係好難好 smooth 咁樣可以長期合作到嘅，因為佢喺無論樂壇同埋見鬼同埋哲學同埋佛學方面咧，都係冇乜空間可以溝通嘅，即係佢哋係。好有信心地一嘢講晒，就並唔能夠我喺中間可以插科打韻，同埋講啲同佢有啲唔出入或者盲點嘅。因為一講到呢啲咧，佢話：哎，我唔知，咁我所以講唔到咁樣。嗱，你講呢我唔知，咁所以講唔到，即係比較單向嘅。咁嗱，完全唔係人格嘅問題啊！即係有啲人一聽到咁樣咧，又話：哎，夾，即係話佢唔好夾。因為一個人好唔好夾咧，就唔好下下咧都同佢個道德有關啊！因為以前我喺啲好多人嘅網台咧，都成日聽到閒言閒語咧，即係講邊個邊個邊個，尤其是女人啦，有啲就話啊，去到邊衰到邊嘅夾親都人都唔啱嘅。咁於是乎咧，就用咗一種道德嘅審判，就覺得呢個人嘅人格有問題啦。咁我覺得就我唔會咁樣諗啦，起碼即係我覺得個人嘅性格都唔同噶嘛。咁你夾唔夾到係你個？technical problem 嚟噶嘛，即係佢本身佢唔能夠同人好 smooth 咁樣，你一句我一句咁樣夾，咁唔係人人都有呢個天分，或者唔係人人都可以 fulfill 到嗰個人咁樣講嘛，即係我覺得恩葵有呢種人啦。咁嗱，譬如我同阿何亨咁樣，喂，我直頭可能年紀同佢差唔多，我大佢少少，我哋嗰啲節拍子啊，即係個節拍啊，即係如果你有機會聽咧，係即係大家諗嘢嗰個時間，同埋爆嘢嗰個時間，同埋唞氣嗰個時間。係 top top 冚嘅，真係我聽翻都覺得好爽，即係好難揾到一個咁嘅咁放嘅主持嘅嘉賓咯。咁但係可惜咧，何亨因為即係你個人勁咧，就梗係自然搶手或者自然好忙噶啦。咁所以咧就好難約佢嘅。咁所以就係、希望大家有時即係唔好道聽途說咯。因為我聽到唔少咧，啲人講是非都係話人哋同人人都唔夾嘅。咁於是乎咧，甚至乎有人。因為有個人同人人都唔夾咧，就趯佢扯嘅咁樣，即係我真係好唔想見到呢啲嘢咯。咁呢個就係即係我嘅睇法啫。咁可能大部分人都係咁嘅諗法，就覺得冇乜特別，即係只不過覺得我好有性格咁解嘅樣。我諗都係咁好有性格咧，聽落去好似好型咁啊。但係其實以我嘅觀察咧，好有性格啦，藝術家啦，喺今時今日咧，一啲咁平庸嘅社會咧，呢個係貶義嚟嘅，絕對。即係話啊，揾佢做嘢就幾好，不過佢藝術家脾氣喎，喂，屌咁即係點啊，大佬？你即係揾第二個啦，係咪？好明顯就已經揾咗個好魚蛋嘅，好圓滑嘅，咩都抵得諗嘅，冇原則嘅，即係俾錢就得，唔俾錢就得嘅，又或者開個咩價佢都做嘅，最多唔夠啊同你打死咗講價。即係而家個社會就變成咁樣嘅，究竟嗰啲好有性格同埋藝術家，佢係咪得即係有啲咩做錯咗咧？佢咁樣做有咩唔啱咧？嗰啲好有原則嘅人，當然係為咗成個大局，為咗兩方面嘅人嘅利益， 同埋嗰個公平，先至有原則地講明俾你聽，佢將會係咁。咁樣咩做，咁咩人做，咁樣做到咩做唔到？我100蚊你只可以買到10個漢堡包，就唔可以唔得啊，買咗6個漢堡包。如果你要10個咧，你就可能要食熱狗啦。咁樣講到明好清楚，啊幾有性格喎呢條友咁樣做嘢嘅，屌豪一個嚟都唔得嘅。喂，講到明啫，咁你可以反轉頭話，咁啊我要啊9個漢堡包個熱狗得唔得咁樣？咁即係咁解啫嘛。咁所以咧。即係雖然係無所適從，但係咧就大家都要面對嘅咁樣咯。好啦，咁我見到 Johnny 覆我啦。Johnny 就話：你 Thomas Yeo，Hello 你好，想買部機用嚟拍下小製作，而部機可以加你講啲無線麥等。其實咧，任何一部機咧都可以加無線麥嘅。基本上咧，今時今日咧，啲人成日話單反咧，我覺得即係唔好道聽途說啦，即係單乜鬼嘢反啦，即係單反其實冇意思嘅，真係，因為而家好多機唔係單反，但係都拍得好靚嘅。咁只不過咧，係龍友嘅人數眾多咧，就係將佢哋將去夠搭友，而夾硬將一啲錯誤嘅概念咧，即係佢哋一知半解嘅概念咧，就成為一個社會，即係改變咗社會風氣。嗱，舉個例，以前我好 N 年前，我已經做揸機或者做助手嘅時候咧，咁嗰陣時嘅低炒咧，就係、是、因為譬如拍演唱會咧，你喺台邊，咁角度好低嘅咁炒上去，咁炒飯點樣炒啊？咁樣炒噶，係咪？咁所有嘢都係低炒啊！但係唔知邊個龍友天才就發明咗咩叫高炒喎？乜嘢叫高炒啊，大佬？冇文化嘅，啊咁而家人都話高炒低炒，高炒低炒，不知所謂。咁有時自己都為咗溝通都要學埋佢哋。咁二來咧就係、是、pan 左 pan 右，咁 pan 就係打橫嗰個方向啊。但係而家啲人咧就 pan 高 pan 低都夠膽死嘅。咁又話啲龍友咯，咩叫 pan 高 pan 低啫？高低嗰個就係跳啊嘛。TILT 啊嘛，即係人哋要發明呢幾種，唔係發明嘅，你呢幾種呢幾個 term 係直頭你講 tail 就 tail pan 又係 pan， 就自然會知道左右同上下，即係唔應該一知半解嗰啲龍友咧，就將呢啲嘢都發揚光大嘅。咁即係正如我又成日講翻轉頭咧，即係究竟XO 啊對香港人啊係一個咩意思咧，或者對大陸人啦、啊？XO 係極品咁解喎，就原因就係嗰陣時有個廣告公司個 copywriter 就將 XO 寫成係洋酒中嘅極品咁樣，係 extra O 咁解啊嘛，又係偏離曬成個意思，又係男人中嘅 XO 又有啦，XO 醬又有啦，即係好老土啊大佬。雖然我講呢啲嘢都好老土噶啦，因為好多人都覺得冇問題嘅其實，咁即係影相行業啊，故此係啦，即係固然係啦，咁所以咧。就嗰啲remote lighting 咧，即係打燈，咁你喺 studio 影相，你唔係咁樣兜口兜面殘落，唔係記者嘅話，你閃光燈啊，梗係用唔同角度打噶啦。咁後來叫咗飛燈喎，真係好難頂啊！呢啲 term 真係，我唔明點解即係會流行嘅。咁飛乜嘢燈啫？屌咁，唉，冇嘢算啦，即係遙控遙控，飛咩燈啫？即係可能好方便嘅。咁但係咧，我覺得而家成個社會咧，即係充滿一知半解地。即係衍生咗好多好無知同埋反智嘅常識出嚟咯。即係香港人點解咁冇常識咧？相對喺一啲，譬如你睇，我唔係詆毀香港人啊。你睇 YouTube 就知㗎啦。拍 YouTube 嘅人嗰啲趣味咧，嚟嚟去去都係嗰啲司徒夾帶啊、飲飲食食啊、大波啊、講爛 get 啊、扮人啊咁嗰啲。即係而家香港就充斥曬呢啲咁嘅。口味同埋文化，咁原因咧就係咧，你講音樂，哎我唔識嘅，喂，屌你聽嘢，你點會唔識聽啫？你聽嘅感覺點咪點咯？咩叫識唔識啫？唔係叫你讀歷史啊嘛，即係我覺得即係點解即係香港人仲係咁 proud 嚟啊？即係成日都覺得香港人係好叻啊，好有自豪啊。咁當然大陸人屙屎屙尿有好多啦，或者大陸人蠻不講理有好多啦。 但係大陸人而家亦都有好多好識嘢嘅大陸人㗎，即係雖然大陸人就算幾咁識嘢、幾咁有天分，但係你撳住佢個黨掣咧，佢都係發癲嘅，即係呢樣暫時都未聞名到嘅。咁但係大陸人有時做好多嘢比香港人專注，比香港人有原則，咁就自然做得好過你㗎啦。咁但係香港人從來好眷戀自己，始終都係香港人咁樣，係同聲同氣都好嘅。即係我唔係話，即係其實我都覺得大陸人咧，真係。係一個災難嚟嘅喺地球上面，但係譬如舉個例啊，大學文誒呢、這個咩大學嗰個民主牆搣紙嗰個肥妹，即係搣咗人哋嗰啲標語嗰個肥妹嗰單嘢，即係我梗係想打柒佢啦。咁但係佢事實上啲英文流利過嗰個陀地妹好多喎，呢樣你冇得，即係你有眼睇㗎，佢啲音準唔準？但係佢真係流利啲啊嘛，即係呢個係客觀。嘅觀察嚟嘅，即係當然有好多人都唔認同我嘅，咁但係我唔明點解嗰啲留言呢，即係我有啲我 Facebook 個 page 嗰啲留言呢，全部一面倒得一個人係贊同嗰個肥妹話佢啲英文流利嘅，即係你可能覺得我唔識英文啦，咁流利同埋講得準唔準確，佢有錯字同埋有冇信心去講，喂佢贏晒你嗰個陀地妹喎，真係，喂咁即係我只不過陳述一個客觀現實。並唔係代表我贊成去搣人哋張紙啊嘛，即係覺得香港人咧蠢就蠢在咧，成日咧都係攞個情緒嚟決定咗你個對到嗰陣時嘅睇法啦。我覺得真係好撚大鑊㗎咁樣，即係你點樣進步咧？即係你連一個事實嘅了解都因為你嘅情緒而產生一個 bias 去影響咗個判斷嘅，咁唔怪之你又影相又影唔到，彈音樂又彈唔準。即係冇樣嘢得嘅，淨係好醒目，反應好快，走正面，即係我好似咩都踩緊香港人咁。但係其實我就係正正見到咁多呢啲情況，我就戥香港人唔抵嘅。即係香港有個得天獨厚嘅背景，你比人哋早文明，你有呢個殖民者去夾硬監你做一啲冇相對冇咁錯嘅事，有人幫你抵擋外敵，你窮嘅時候有人。同你製造一啲即係社會上面一啲增值同埋就業同埋開發嘅機會。當然你梗係講，你要歧視中國人喎、哦。OK，你有得俾你揀啦，你去一啲冇歧視中國人嘅地方生活，定係俾人歧視嘅生活好啲啊？即係你話錢都係咁講噶，即係你喺有程度，你學緊嘢嘅階段，你俾人歧視，你又有權走出嚟抗議，即係呢個咪？一個學習嚟嘅，其實成個過程都，即係個社會點樣運作，你係透過一啲你好不滿嘅政府而走出嚟抗議，而可能有威理警司打柒你，可能文革嘅時候左仔掟炸彈炸死細路仔，剩佢都係揾棍拗下你啊，頂籠灌下水啊嗰啲，喂，我覺得呢啲咪就係成個遊戲咯，即係我覺得英國政府咧高啊高在一個位咧，就係佢用成個結構啊，成個政府、成個一個施政方針，去令到佢底下管治嘅市民知道，你了解到相對嗰個社會點樣運作，先至能夠正常。而你又可以用呢種方法嚟對你屋企人，你又可以對呢個方法嚟開一間公司嚟管理啲人。即係以前香港嗰個三權分立底下嘅政府，相對文明嘅政府，相對文明嘅日子嘅時候，咁點解而家你要懷舊啫？點解而家你成日都話而家個政府唔好啫？對，當然有啲人連個政府今時今日咁樣，你都覺得冇感覺嘅，只係自己碗飯夠食就算。呢飯來張口嘅人呢，算罷啦。即係我諗你都聽唔入耳噶啦。咁我又唔係要講俾你聽嘅，即係只不過呢，我亦都唔係講啲説話俾大家聽，即係我純粹呢，你俾我困咗入嚟呢，我就要嚟將我嘅諗法講一次出嚟，即係更加令到我對呢、這個。了解多啲嘅社會啫。如果大家又有翻回應嘅咧，我就仲開心，因為九吹24個呢、這個節目嘅，我認為嘅有價值能夠繼續做落去原因咧，就係、是、我亦都喺呢個 platform 嗰度咧聽到好多大家唔同嘅講法咯。即係並唔係話我講單方向、單方面咁樣我講你要聽咁樣咯。咁所以咧，希望大家踴躍啲留言啊。同埋雖然堪稱魔打嘴咧，但係我都有極限嘅，老實講。 Pat Putin 即係串 Johnny Director 封我主修表演同導演， 哦、 但想學多啲試多啲唔同方法創作作品。Pat Putin 有原則係好嘅 ，Mars 沒有性格即係有條件。Johnny Director 封客呵呵呵呵 ，On to 四七 ，A D 會聽重温，各位晚安。Johnny Director 封客呵呵呵 ，Very chancy cat good night。 Good night。 Jack Music M B 鄧模式。即是龙友拍摄技巧指示由上至下一个方向。Johnny Director 呼 明啊明啊，评话作为艺术家性格，喺香港职场等于固执同埋唔系对。Johnny Director 封我有部 Epson 3100，唔知用唔用得。评话作为大陆人，其实文化仲多过香港人好多。进阶邓武引 Johnny Director 封友啲大陆人其实都几内涵、 嗯、 ，Very Chan 大陆被文化大革命革清光。评话 Joy 留言一味只系话条肥妹讲嚟讲去都系嗰句，但人哋真系 rap 过个陀地大学妹、哦。进阶邓武式影女果啲龙友真系只有上下影、 嗯、 ，Johnny Director 封或者系无理性寻找重点 ，Mars would excel。等於 extraordinary， 進階三權分立，香港沒有了。B 評話 true， 又或者係佢哋重點咗而無理性化。 嗯，係啊，咁所以好弊嘅。即係我見到咧，香港點解唔能夠即係以前你嘅宗主國，即係嗰啲人嗰啲冷靜同埋工作能力咧，即係而家漸漸大家越嚟越滑落咧，就係、是。政府同埋人民之間嗰個溝通或者個關係咧，越嚟疏離嘅時候咧，咁單方面一味咁樣鬧，任何嘢都挑剔。總之咧，你就唔理性去分析佢做啲咩啱咩錯，就即係只顧佢嘅立場，即係佢個背景就已經有一個好大嘅 bias 喺度。咁我覺得咁樣又唔係好健康嘅。雖然咧，即係我見到。有啲成功的網台呢，他有利用大家這個缺點呢，總之那條友行差踏錯呢，就不停地落井下石，跟紅頂白，那大家都哇聽完你真的舒服了，我都想罵這個仆街很久，哇屌你罵得這麼狠這麼絕穩呢，那就自然很受歡迎的了，那些主持。那這個階段我都曾經試過，我記得那時候在城寨呢，一齊恥笑吳克儉咧，好狠嘅，狠到咧巴曲頭玩到盡嘅。咁即係雖然係有好多人嘅印象都深刻，即係覺得好好笑呢個節目。喂，大佬，我唔係一個笑匠嚟嘅，即係我唔係一個喜劇演員嚟嘅。即係我發覺我有時做得太過分咧，我覺得自己都自貶咗身價。喂，屌你，即係利用人哋嗰個低潮啦，即係好多人憎佢嘅時候咧，就踩多十腳咁樣。即係好似好叻咁咧，即係有份踩就即係代表自己可以即係超越佢。即係因為有好多網台嘅先烈咧，都係咁樣，即係成日講咗出嚟，就用即係將人哋嘅幾咁不堪嘅撲街咧，就借呢啲位嚟攞更加多嘅光環咧。咁就有啲人就去選舉啦，有啲人咧就出書啦。即係我覺得正正就係有啲咁嘅觀眾咧，即係先至可以。長期都用呢啲方法咧，能夠贏到你啊！咁你話戇鳩又好，即係我唔利用呢啲大趨勢走去賺翻筆。咁我事實上我又真係我自己講出嚟，或者我自己長期做呢樣嘢，我自己都頂唔順啊！即係呢個就係我唔能夠致富其中一個可能性啊！咁所以唔緊要啦，即係我覺得富有好多唔同嘅演繹嘅，即係你個富袋有好有錢，同埋你啊好有計，或者你。心裡面有很滿足，這樣又是兩回事來的。這些好像一個失敗者講的說話，就是屌你賺不到錢你當然是 Q 精神啦，那其實有可能是的，都不奇的。那當然我也看到有人賺很多錢都不開心。 John Cup Nup Cup Brown， 我是公司見不少業餘龍友做結婚夜，但真是很流Jack Music MB 鄧模式。講起網台 ，YouTube 改了分帳方式，令政治節目收入大減。 啊、其實佢點樣分政唔政治咧？係咪你揀嗰個 tag 係政治咁啊減咧？咁我唔知啦。這個、呢個咧，大家唔好聽一啲片言隻語咧，就 覺得係咁咯。其實有冇人真正去了解點解？即自己喎，唔好聽個網台嗰啲人講喎，即係話個分帳方式少咗，因為唔係淨係政治網台嘅，因為可能阿鄧武式就聽親都係政治網台，咁所以咧嗰啲人覺得收入少咗咧，就話咗係政治網台。因為以我所知咧，外國網站咧都好多人唔係講政治嘅，都分少咗。我亦都係首當其衝啦，原本就千零蚊噶嘛，但係而家剩翻幾嚿水咁樣。咁我相信係佢個分帳模式唔同咗啦，同政治未必有關。嗱，我唔敢講實。咁咧有啲網台咧，佢又唔知道自己做咗啲咩，即係中咗啲咩伏，俾人分咗啲錢。因為以我所知咧，有啲網台咧，佢 jingle 咧成日都係用人哋嗰啲音樂嘅。咁你用人哋音樂嘅時候，咁又有可能俾嗰個原創者分咗你啲錢嘅喎。咁又或者而家 YouTube 係好蠱惑嘅，你每 upload 一條片咧。佢最尾咧嗰、那個 monetization 係咪咁讀啊？即係 monetize 嗰個粒掣咧，就以前咧你一旦 tick 咗咧，或者 all country 你都係可以落啲廣告俾你嘅時候咧，係自動 tick 咗嘅。咁但係近來咧 YouTube 改咗版之後咧，就無端端又同你 part 翻 off 咗嘅，即係你唔 monetize 嘅，即係呢啲肯定係蠱惑噶啦。即係只不過你自己睇唔清楚，有啲網台佢個節目量好高嘅時候，當你兩日唔記得 tick 嗰粒 monetize 嗰粒掣，你就冇咗兩日錢噶咯。即係會唔會可能咁樣咧？我覺得咁樣嘅情況可能大啲咯。咁所以你唔好聽佢講啦，因為又係一個理由咧，就俾佢好大條道理，就走去叫人哋 sponsor 捐錢。咁我覺得你想人捐錢，咪叫人捐咯，就即係做咩要？講埋啲咁嘅理由咧，咁我覺得好得意嘅，即係個個台嘅做法真係好神奇、好奇妙啊！甚至乎有個 term 咧，就係咧叫你唔可以喺個節目嘅內容裡面話俾人聽 click 廣告啦 ，click 廣告會多啲收入㗎咁樣，即係呢個係 YouTuber 嘅文明規定添啊，唔係話冇，即係直頭個 term 我會講嘅。但竟然早排有人聽 D100 咧，佢直頭喺個節目度講，叫人哋撳埋廣告啦。如果唔係我哋邊有收入啊？咁樣即係好肉酸啊！我覺得真係，即係人哋文明規定，你又走去犯規咁樣。即係我都知道嗰個台冇錢唔得，咁邊個人唔係冇錢唔得啊？咁但係咁即係我覺得你違反咗人哋啲規矩，又免費用人哋嘅 platform。我覺得你都夠，即係不單止唔感恩咧，仲咁樣走去做人世界咧，我覺得就真係唔好啱咯。雖然我都暗示過，但我都冇犯到規啊，我起碼都暗示啫，係咪 ？Barry Chan 大陸高幹同有錢都送所有子女出國，尤其是英美，全員抄立品發財。Jack Music MB 鄧模式，據說是廣告商可以選擇不落廣告在政治節目。 嗯，冇錯，係啊，其實尤其是香港啊，好多嗰啲藍絲都係坐擁曬呢啲俾錢人落廣，即係買廣告時段嘅位噶嘛。咁所以咧，即係某程度咧，佢同埋兼夾覺得講政治嗰啲節目咧。唔多唔少都有好多粗口咧，呢個傳統嚟嘅，即係唔係話有 bias 嘅。咁有呢個情況嘅時候，如果我係客嘅話，嗱老實講，即係譬如我個 product 係好高級嘅，我真係唔想落喺米米嘅。老實講，真係或者賣 radio 唔使旨意添啊，花生我都麻麻地嘅。老實講，咁我覺得唔奇喎，真係。咁所以咧，即係證唔證實到又唔知啦。咁即係你預咗係咁嘅咯，我諗唔係淨係香港係咁嘅，咁只不過香港嘅零舍嗰啲 marketing 嗰啲位嗰啲男女士咧，都係不問世事嘅，即係總之拆得掂個老細咧，條數好咧，就呢個世界有隕石撞得嚟都唔理嘅，因為撞嚟一齊死噶嘛諗住，咁所以亦都唔奇嘅，即係我冇完全否定嘅，咁我覺得你開台。你有即係你叫人哋 sponsor 你，或者叫人哋支持你繼續做，我覺得好正常嘅呢樣嘢。但係只不過咧，有啲嘢老作條數啊， 明話自己又唔知有幾多支出啊，阿婆啊、嬸啊、伯啊、老人家啲錢都攞晒嗰啲咧，即係仲眼都唔眨嘅，即係好憐憫你，淨係好即係呢個口號，但係嗰啲捐錢俾你嗰啲都你都要好下憐憫嘅，大佬你唔可以都咁蠢啦、啊！一聽到嗰首咩歌啊？嘟嘟嘟嘟嘟嘟，嗰只咧唔知叫咩歌啦，就系、是、叫人捐钱噶。但系咧，不过佢个台有好多人，即系搏老命咁样支持佢嘅，唔知点解，咁都好事嚟嘅。 平滑厨 YouTube 揾钱系呢几年唯一途径，但拍嘅嘢有点跟风。Clan Chan 花生台之前都成日叫人 click 广告，屎糖 哦。 系唔好 skip 广告。Pat Put N 城寨都叫过人 click，如冇记错，屎糖听埋啲广告，唔系 click 入去。 咁我就叫你鼓励你欣赏下人哋啲广告制作，因为其实可能我直头主流嘅电视台已经冇睇好多年咧，咁但系我去到茶餐厅焗住睇嗰啲衰嘢咧，即系有森美小仪主持嗰啲好难睇嘅真系，咁但系去到广告时段咧，我都睇到眼都好金嘅，因为咧拍得最好嘅制作就系广告啊，其实香港我觉得而家。咁所以咧，就我真系真心希望大家咧，即系欣赏下人哋啲广告。点解咁大落差咧？啊，点解电视剧、电视台制作同埋广告咁大嘅落差咧？即系大家有冇谂过点解嘅咧？究竟当然 budget 唔同啦。咁但系今时今日啊，我好够胆讲啊，啲广告嘅制作费已经比起最丰盛嘅时期，得翻十分一都冇啊！即系分分钟。咁所以欣賞下人哋幾好啊，因為香港唔值得自己自豪嘅製作就係廣告㗎。咁但係近來我覺得ViuTV 啊做得非常好嘅，咁令到我有翻少少睇睇電視嘅樂趣啊。因為每逢收工翻屋企食嘢嘅時候，我都會睇睇 ViuTV 嘅，即係可能講下鬼啊，譬如睇下卓飛去美國講 UFO 啊咁樣，即係覺得呢啲係你期待睇有翻咁上下製作水平嘅有興趣嘅節目，你諗下咪好難得先？咁就網台咧，以往咧有啲巨人咧就話 content is king 咁樣，但係咧個 quality 咧連 queen 都冇嘅咁樣。咁佢哋啊咩啊係咁噶啦，網台咁樣，即係我聽到好多好巴閉嗰啲人咧都欠，即係好鄙視嗰個製作。喂，邊個人俾錢啊？你唔捐錢？喂，但係你有要求先得噶，大佬。喂，個網台有一個跟風。一個 key background key 到鬼五啊六，啲邊就起晒狗牙咁樣，即係完全唔反省喎。佢哋唔知點解嗱，即係咁講，我有好蝕着嘅，因為我大量朋友做緊網台嘅，咁但係我即係見到我就講咯，即係唔好跟風先得嘅，大佬你好似城寨咁樣，人哋個 set 靚靚地，啲書又齊整，咁打燈又靚靚咁樣，咪幾好睇？點解 key 埋喺背景嗰度鬼五啊六，真係不知所謂啊，可以話係。呢啲係60、70年代電視台嘅技巧，哇！嗰啲咁嘅老嘢，嗰陣時梗係風光啦，哇！key 背景好撚叻啊，咁樣到而家都係咁喎，但係死未？都仲係有超過80%嘅網台都係跟風喎，要即係狗狗俾你吃屎啊，真係！ Pat put n 啊，系唔系叫人 click？叫人听埋，记错咗。Johnny director 封我第一次听睇 YouTube live， 喂，多謝你 蔡 啊！ 平嘅人，所以多咗广告商揾拍 YouTube 嘅人做。 係，嗱，老老實實咧，我拍咁多片咧，我就希望有人揾我，都有零星嘅傾過嘅。咁咧，即係我覺得，與其我嗰個月咧，因為打風嘅關係咧，將我拍廣告嗰個期限褪褪到，我又接唔到第啲嘢啊嘛。咁所以咧，咁我就借呢個機會咧，就滿足咗我嗰條人啦。因為我都好想做。又唔係 YouTuber 嘅，即係如果有即係每條過10萬點擊，就梗係自然有 job 啦。咁但係我嘥6個鐘頭剪嘅一條片咧，都係得3000嘅點擊咧。屌，究竟點解咧？即係咪本身我啲片好流啊？又話個話題唔吸引啦？又話個人太老啦？或者係咪要整一整容啦？或者着啲衫靚啲啊？又或者講啲話題啊淺啲啊？又或者？即係鳩噏啲啊咁樣，即係嗱，我斷比例真係好笑。我求其拿一支木桶笛膠個木桶笛走出嚟鳩吹，我嘥2分鐘錄咗3 take 啫嘛。嗰度都有幾百個 hit rate 啦， 但係我剪六個鐘頭嘅片咧，都係得3000個啫，頂你啊！即係所以有時好氣餒嘅。咁如果你淨係睇住條數嚟做嘢咧，咁啊真係咩都唔使做噶啦。咁好彩我個人咧又真係偏向固執嘅。咁我覺得個過程係好緊要嘅，即係同我啲廣告客一樣，即係過程好緊要嘅。即係你 run 完條片出一睇，啊屌，係喎。加多呢樣嘢好啲喎，啊係喎，不過落多個 filter 好啲喎。喂，即係好多嘢可以 modify 到你滿意為止嘅。即係我有時即係成日覺得啲客好麻煩嘅時候，自己對自己都嚴格同埋好麻煩嘅時候，咁啊盡量做咯。我又冇 budget 嘅，即係你見到我拍嗰啲 R2D2 我都 low tech 㗎，我都係揾盞去鴨寮街買 LED 燈嗰啲燈條，咁啊將佢讓落一條 U 型嘅鋁嗰啲軌嗰度。咁我就喺10店買兩條鐵鏈掛喺佢，咁啊就個可塑性又強到咧，又可以反打，又可以正打，都有幾個唔同嘅 lighting， 已經係好舒服噶啦，即係已經係滿足到我對打燈嗰個要求噶啦。咁同埋集集都有少少唔同啊 ，tone 嘅色唔同啊，用啲唔同嘅 calibration 嘅 filter 啊，唔同嘅一啲剪法啊，咁樣慢慢創一條自己嘅路出嚟啦，希望。咁即係呢個係一個事業嚟嘅，即係好多人覺得career 係同錢有關嘅，咁我唔可以否定嘅。但係其實我主要第一個目的我唔係即係為咗好多錢，即係其實我唔識啊，即係我識得一個 formula， 哇啪一聲有好多錢嘅，我又唔介意做咗先喎。但係最慘咧，你又夾硬做嗰啲人哋廿零歲嗰啲，但係你又唔入格喎，屌幾廿歲，你諗下，即係我成日秒。TVB 的藝員以前啊，即係幾十歲四五十歲，仲俾人叫華啲，都俾我真係即刻集住先啦。幾廿歲都叫華啲，唔撚係啊嘛？即係又承認嘅，都四五廿歲又叫安仔啊咁嗰啲。屌你唔撚面紅嘅咩大佬？即係我都雖然有人叫華仔，都係我媽咯。即係既然你咁憎咧，即係講我啊，咁你又自己做翻咧，我實在真係頂唔順。咁所以咧。咁有時我都係自怨自艾啊！你 hit rate 咁低，抵你死啦！確實唔識轉博咁樣嗰啲，即係我都聽慣嘅。其實呢啲，即係我成日聽到人啲心聲喎。你有時同人傾開呢偈咧，啊嗰條友即係無端端佢口又冇爆擦咧，佢個口喺度咬啲下唇嗰啲皮咧，咁佢其實呢啲小動作咧，佢成日諗緊，抵你死啦！屌你咁撚清高嘅人咁樣，即係尤其是行家咧，就最容易俾我見到呢個表情。咁所以。我覺得咁樣幾有趣啊！即係你唔係咁啊，觀察唔到呢啲嘢嘅。 Johnny Director 風 TV 節目唔多，真係容許具創作，但廣告空間始終都大。Angle 炒股五度翻，長都五卡波，而家係咪 live？平滑处因为无事业线出现，探、长对依家唱片公司出不停出发烧碟有咩睇法、？Johnny Director 风你可以好理性分析，偶然狗讲啊，但加 Deep by 少少嘅 energy gesture 应该会多变同生动 ，Deep 多嘴唔好意思。 哦，多谢你。 Good end 而家啲人中意听无聊嘢，我都中意、 啊， 所以要听下探长平衡翻。 唉，咁啊死啦！嗱，可以覆翻头先啲朋友啊！哎，我 miss 咗啲嘢喎，因为我见到阿、周吞烟，多谢你鼓励啊！有呢个 super chat， 即系果然系醒啊！咁所以咧，我就 miss 咗上面嗰啲留言啊，真系 sorry。嗱，呢啲咪就系见钱开眼咯，即系个身体就最诚实嘅。啊！頭先阿鄧武識佢話，咪進界影女嗰啲真係只有上下。咁啊呢過曬氣啦，呢啲唔答都得嘅，但我都會讀嘅。好，由進界開始先。 進界三權分立，香港沒有了。悲平歪处，又或者系佢哋重点咗而无理性化。Johnny Director Funk Inspire Jerry McLeary 探长唔该晒抽空解答我接错拍摄 Jude 嘅问题。尽介中大单嘢，一哥已经急不及待冲出来表忠。 哦、 John 及 Nick 及 Brown， 我系公司见唔少，业余龙友做结婚嘢，但真系好流。Jack Music MB 等模式 讲起 网台， 业主改了分账方式。 啊，系啊，头先啊。Jerry Mark Lee，hello， 嗱 ，Jerry Mark Lee 咧就係私信咗我咧，就講關於佢公司發生咗啲問題嘅，咁啊未經你同意我就費事喺度講啦。咁我亦都幫唔到你嘅，事實上咁樣真係抱歉。咁同埋阿 Johnny 話咧，有即係雖然冇乜，唔係容許具創作，但廣告空間始終都大。我就唔係咁樂觀，因為咧好多廣告嘅 budget 咧批俾啲乜嘢媒體咧，嗰啲人咧都仲係睇慣無線嘅，即係你見到無線嘅收視率咁低，同埋嗰製作咁膠，佢都義無反顧咧用好多錢擺啲 slot。落去電視台嘅喎，因為慣咗唔使做啊嘛，即係淨係 mark 個 slot 落幾多，上頭批幾多錢，即係淨係做啲好簡單嘅動作，又收人幾皮嘢一個月，或者十幾皮一個月。咁佢梗係唔敢試新嘢啦。咁譬如試新嘢嘅，譬如你抌俾 YouTuber 又得，你抌落去就拍咗條廣告，唔使 YouTuber， 就咁喺 Facebook 度落廣告又得，即係好多媒體可以落廣告啦。譬如舉個例。我有一次同一個做零售嘅朋友傾，咁咧就講做廣告嘅問題啦。咁佢又想拍一啲廣告咧，就喺本區嘅啫，又或者即係啲小生意咁樣啦。咁當然收得唔貴啦。咁但係咧，佢雖然有個 budget 嘅做廣告，但係佢都預咗一半喺個紙傳媒嗰度啊，即係一啲傳統嘅雜誌傳媒嗰度。落啲廣告喺嗰度喎，咁我同佢講，我話你落喺嗰度，你有冇研究過而家有幾多人睇雜誌㗎？我話你自己睇唔睇先？佢話佢梗係唔睇啦咁樣。咁我而家啲人咁做咩咧？咪揸個手機咯。咁揸住手機點解你唔落喺 Facebook 同埋 YouTube 咧？咁樣咁就話都係我聽到啲人講個始終呢兩個字咧，始終都係乜乜乜嘅。咁我唔使解釋點解始終都係要落紙傳媒㗎咯喎。咁電視台嗰啲客户亦都一樣啊！明知道啲劇咁樣樣選美嗰條女都醜過人嘅，當然我覺得唔係特別醜啦，即係宏觀咁樣講，即係唔係大眾都係咁講嘅時候，咁佢到義無反顧都係要抌巨額落去電視台嘅喎。雖然聽講係少咗好多，咁你 overall 個條數都係少咗啊嘛。咁但係譬如有啲跨國嘅企業，你條數唔係影響好大嘅啫，真係。咁但係咧，佢都硬係要死去電視台度喎？點解咧？就係、是，始終都係電視台咁樣，咁但係同你嗰個效果會成正比咧，佢哋點都作一個理由咧，諗到唔係交數嘅，咁所以你話嗰個空間始終大咧，我認同嗰空間大啊，但係問題嗰啲人點樣用錢咧？你真係你估唔到佢咁蠢嘅，真係。咁嗰次我話喺個零售嗰個朋友同佢傾，我話唔緊要啦，你即刻嚟幫襯你嗰啲人，你就問佢。對上一次睇雜誌是幾時啊咁樣，咁咧我喺度等咗半個鐘吹水啦，係冇一個會睇雜誌會買雜誌嘅，咁我都忍唔住口啦，咁我問嗰個肥師奶話：喂，咁你剪髮都睇下，電髮同埋染髮你都喺髮型屋都睇下雜誌啩，擺到喺度你唔睇啊？我梗係唔睇啦，自己有個三星手機喺度，做咩仲要睇啲雜誌啊？咁污糟咁，哇屌！即係呢個就係個現實啊！你一條肥師奶啊，佢都唔買，都唔睇雜誌嘅。你諗下而家啡粉嗰啲貨架咩人睇？就是、行家睇翻啫嘛。即係我公司落過呢個廣告喺呢個雜誌嗰度。咁又或者我啲 competitor 落廣告喎、佢哋全部位位咧自打飛機咧打到好嚴重噶。即係嗰啲買雜誌通常都係呢啲人啫嘛。咁監倉冇得上網，梗係要睇雜誌啦。咁所以咧，你如果投稿想俾監倉啲人睇到咧，你就《東方日報》啊嗰度投稿咧，你可以 可以同到社民連啊，同埋抗爭嗰啲人，反而你睇到你嘅意見喎，反而而家調翻轉，因為你上唔到網啦嘛已經。咁所以，我覺得其實主要都係頭先我所講啦，即係香港人去思考一樣嘢咧，佢首先用自己嘅情緒同埋觀念就走去決定咗一樣嘢，就同個現實咧就往往個落差好大嘅。當個社會多數人都係咁樣處事嘅時候咧，咁我呢種人咧就好蝕着嘅，即係不單止人哋唔會聽你講，仲覺得你好有性格咯，阿雪茄脾氣咯，好有原則得滯咯，你知我收頂都俾人唱臭啊！即係有個人話：，你不過講咗好多次啦，不過而家見有新人嚟咧，又要講下嘅，真係。不過生水我就唔會講噶啦。咁即係我有個行家咧，就喺個客面前，哇！探長好出名嘅喎，咁仲沾沾自喜啦。啊，點出名啦？屌出晒名收訂喎，呢度有。喂，屌收訂有乜問題啊？請問你唔收，你唔好令到人人都好似唔收訂先係正常啊。喂，我做 pre-production 要錢，即係好多嘢都要出咗錢先嘅。喂，帶埋錢嚟。打工都大有人在，但我唔想啦，真係我公司唔係好大，唔係賺你好多嘅咋。即係嗱，譬如廣告公司，我謀取暴利嘅，即係一本十利咁樣，我梗係冇所謂啦。喂，但係我收到你咁老實嘅價錢，即係好合理嘅，攞出個訂咁樣。喂，但係原來今時今日喺我呢個行業係好稀奇嘅喎，呢樣嘢，即係嗰啲無償競稿咧，又係而家係好普遍嘅喎。喂，整幾個嘢嚟 pitch 啊，pitch 咗。你個客揀你，你咪可以有 job 咯咁樣。而家都仲有人發生緊呢啲嘅，大家都覺得好合理嘅。但係我入行嘅時候並唔係咁嘅喎，pitch 嗰啲公司都有錢嘅喎，真係人哋有成本噶嘛，人哋揾人畫 storyboard 都要錢噶嘛。喂，而家啲人好似咩都唔使錢咁嘅，咁唔知點解佢自己去茶餐廳食碗面，使唔使俾錢咧？即係我都問翻嗰啲人嘅，真係，喂，整碗面嚟睇下，整四碗嚟睇下，等我揀邊碗。屌你咁荒謬都得嘅，但系唔知點解啲行家又欣然接受晒嘅，咁點算呢？你話？有人話因為冇事業線，咁我見到司徒夾帶，佢發線仲高過我，啊不過隔離有喎，係喎，呢樣 miss 咗喎，斟杯水先。 探长对 聽緊 依 嘅， 家唱片公司出不停出发烧碟有咩睇法？Johnny Director 封你可以好理性分析，偶然狗讲啊，但加 D 带少少嘅 energy gesture 应该会多变同生动，D 多嘴唔好意思 sorry 读咗 ，at 添。 put and 而家啲人中意听无聊嘢，我都中意，所以要听下探长平衡翻 pat put and 喺。华仔，进阶其实标题都好重要。永康没有打电话问功课，识音乐教学或者吸引家长。进阶明白你好用心去做片，但除咗我哋呢啲睇开你之外，标题系吸引街外人入嚟嘅第一步。平原才睇 YouTube 都要睇一段广告先啦，而家奶嘴什么平原才粉，你活着喺度探长。进阶其次系标题真相。等同铺头招牌，Johnny Director 峰会唔会电视台可以俾大陆、台湾等睇埋，计落有数字。Moon Young 探长你好大怨气，平话 Troy 根本而家啲人以为俾钱你做嘢，就觉得系上帝。 我其实唔算大怨气啦，以前大啲啊，即系而家睇通咗啦都。喂，但系因为实在系越嚟越唔公平噶嘛，即系以前做我哋呢行，即系唔好讲以前啦，即系根本上做呢行嘅要嘥嘅时间绝对多过第啲行业嘅。即系你见到我做到咁嘢，都硬起身，咁但系即系嗰个收入同埋。即係你而家以而家嗰種價值觀咧，屌鬼叫你唔做啲投機嘢咩？咁你幫嗰啲補習天王拍片咪多啲錢咯？但有幾多俾你拍啊？即係同埋你幫啲青年才俊拍個 profile 都好多錢㗎，但係呢啲 job 又硬係冇份㗎，唔知點解。我聽講咧嗰啲青金融才俊咧拍啲打飛機片咧，即係淨係俾佢啲客睇啊，俾佢公司鬥威咧，已經一條唔知拍成10萬蚊拍一條啊，咁樣即係拍到自己成功人士咁樣。我聽其他個網台咧就問我做唔做， 咁我梗系做啦，呢反应啊！但系屌得个港字，到而家都冇揾我，即系所谓这些机会啊，真系。咁仲有，系啦，冇错啦，有事先咪得啊，大佬，我就好反感嗰啲咩电竞女神啊。哦，咁啊，即系睇到滞嘅大佬，即系以前有啲叫17嗰个 app 咧，同埋我以前都 subscribe 过。幾個台灣妹都係嗰電競嗰啲妹咧，哇！我而家真係全部 delete 晒，即系我唔係突然間信咗耶穌或者想回教，即系我睇到厭啊！屌，全部都係即系人造人咁樣，同埋啲波成日都係即系咁夾個罅出嚟咁樣，成日都即系好刻意咁樣喺度 show 啲嘢咁樣，我覺得好悶咯，真係冇意思，同埋嘥時間啊，可以話係。 Johnny Director 封我收过一个 quotation 800美元拍 FB 广告，我问拍咩？其实我唔识，所以无职。最后佢哋真系揾到毕业生拍。 哦，咁啊呢啲市場嘅嘢，因為有時啲人真係講唔出自己想點嘅，即係有啲行業行家咧就拍心口乜乜都接，咁咧就嗰啲人嘅機會比較多啲嘅，即係賴一鑊又唔知點樣解決翻，咁呢啲都係經驗嚟嘅。 平原锤超大眼同事业线， 800蚊港元啊！哦，屌，唔係啩？咁800蚊都可以拍到嘢嘅，帶個手機去現場整 up 兩個嘢，跟住用個手機 app upload 翻都唔係一個唔好嘅收入，睇下幾多條啦，同埋其實而家唔使錢都有人做嘅，我知。咁所以咧，哇！今日直頭咧一開咗波咧，講呢啲工作嘢咧，講到收唔到聲。咁同埋我亦都好多謝阿 Moon 翁啦，因為你覺得我怨氣好大啦，其實我真係好唔想再喺度發放一啲怨氣，因為對自己都唔係咁好。即係只不過你個去 judge 一啲公唔公平嘅事咧，你去到呢啲位咧，你好自然俾你聽到覺得怨氣。其實我已經唔係好怨噶啦，對呢啲嘢，即係只不過個社會變成咁樣咧，即係大家都有責任嘅，即係成個社會嘅改變咧，即係令到嗰啲失你啲對手越嚟越無知兼夾，以前都有啲無知嘅客咧，佢講到明佢係唔識，就要靠你去幫佢解決一啲問題。本身咧做製作人嗰個價值亦都喺呢度嘅。咁但係而家即係人人都身光頸靚嘅時候，追求啲咩咧？就追求霸氣嘅時候啦。就喺你面前要冇裝作到自己好識嘢，自己識上網，我識得比較。但係對製作或者對你嗰件事個製作嗰個動機係完全係銜接唔到嘅喎。即係舉個例，你譬如賣個廣告，你要啲客收到啲咩先？咁收到個形象啦，收到個 key message 啦。咁嗰個廣告得10秒嘅話，你做咗啲咩咧？咁你係睇餸食飯啊嘛，應該即係10秒你收到幾多信息啊？你睇到幾隻字啊？一個正常嘅人，仲要喺一個流動嘅場合裡面。你10秒真係睇到好少嘢嘅，一個 keyword 你記得到就話你叻噶啦。咁唔知點解咧？有啲客仔好得意嘅，就不停咁樣賣藥咁樣咧，執好多字喺嗰度。仲有啲字停留咗，仲要喺10秒裡面分開8、9個 shot 或者10幾個 shot。10幾個 shot 啊，你一個 shot 一隻字啊，都勉強可以睇到你想講乜。但係佢哋完全係。我唔知呢個咩心態嚟嘅，屌好玩碟仙咁嘅喎，哇成個畫面都係字，得10秒啊大佬，即係到而家都仲發生緊嘅喎，究竟喂屌你有冇老細㗎？你老細收唔收貨啊？究竟你有冇試過自己揾咗個神秘人啊，或者揾你個同事試下？你唔好話睇啊，你睇完之後叫背翻一次出嚟，做唔做到㗎呢樣？啊總之唔理，佢係要你整，即係。其實呢啲係嘥錢嘅，一來嘥錢，二來就影響市容，三來就係令到我哋啲行家好多怨氣。原因就係你明知冇必要咁整， 你有啲客咧，譬如成幅貼落去，你話先，你貼張碟仙圖落去係咪先？睇下逐隻字啊，proof 啊，唔係睇 proofread 啊，逐隻字個字眼改啊，啊女性男性好叻咁樣，啊定係講唔講男性女性都改幾廿次嘅喎，喂大佬啊，即係呢啲怨氣咪咁樣嚟咯，你俾佢雞碎咁多，你仲要，即係我有時唔係唔想幫你做啊，即係我有個宗旨或者有個信念咧，就係、是。喂，如果我幫到你嘅 product 咧，令到好多人受，即系受你嘅套嘢啊，你嘅廣告係嘥咗錢出嚟，個效果好嘅，其實我唔介意做呢啲嘢嘅，即系唔係鳩做啊嘛咁樣。而家咧就係、是、訓練到咧，個個都係喺度鳩做，即係做埋一啲冇意思嘅嘢。哦，佢為咗交貨交數咁樣，喂，屌你有冇腦噶？你有冇你有冇一個理由話俾你老細聽點解你唔敢做啊？即係大家都係。都係損失咗呢樣勇氣之後咧，咁點會冇怨氣啫？一定有喎。咁你唯有將啲怨氣就將用你另外一啲時間，係自己拍一啲自己覺得好嘅嘢嚟平衡嘅啫嘛。咁所以個即係社會淪落到咁樣咧，我好可悲嘅。即係有時大家都喺度呻，話個政府啊，話個經濟啊，話個政治氣候啊，話大陸人啊。即係令到你香港改變咗好多啊，做咩都唔掂啊，咩都鳩做啊咁樣。但係其實嗰啲原因當然有啦。咁但係大家自己有冇反省？大家有冇去改變呢樣嘢先？即係有冇出多句聲，話俾個客聽？喂，咁樣唔得嘅喎，你都自己都睇唔到啦咁樣。咁我呢啲冇出聲嘅人咧，就俾人話我臭串啦，即係教我做嘢啊！阿 Sir 做嘢唔使你教咁樣。即係咪就係咁樣咯？咁 所以咧，我都就係變鹹魚噶啦。咁我諗退休之前都要做下鹹魚。咁問題就係唔係你唔出聲，而你會保到你個飯碗喎？你越唔出聲，你越有去咁做，就全部人都冇得做喎。遲早原因就係、是、你當你啲廣告出到街冇效力嘅時候，原因邊撚度有人想喺街度睇碟仙圖逐個字睇啊，大佬？咁咪唔喺呢個媒體度賣呢個廣告咯，就咁簡單啫嘛。咁你慢慢你又爛錢價 sell 出去都冇人 set，冇人去幫襯你啊。咁最尾咪又係攬住死咯。即係你唔好話冇關係啊。我咁樣分析係絕對，即係你可以 challenge 我啊。即係如果大家我話中你嘅話。 平滑厨其实系变咗跟咗个时势去走，佢攞你服务，变咗系帮你买翻广告俾 like 来做报酬，黐线啲人价值观有问题。Mouse 主要系没有工会来主持公道，尽界出咗名嗰啲 YouTuber，鸠拍自己食碗面都成万 view。平滑厨反而我觉得变咗自己唔值钱。平人趣，而家嘅人攞人着数，心态好强。What is zero 放咁多字，因为贪心咯，仲要改来改去都系三幅被。 系啊，不单止贪心啦，唔系不单止改字啊，有啲即系而家就少啲啊。其实，我即系我都做过 design 噶嘛，佢哋咧觉得啊啲色好淡啊，又或者有啲人讲话你个 mon 好黑啊，令到你个面咁样嗰啲，喂，唉，算啦，费事话佢啦，即系我都费事劳气啊呢啲嘢，即系根本大家都接受咗一啲。好主流同埋一啲好權威，同埋一種無名嘅白色恐怖咧，就令到佢又上咗身，呢樣又唔得，嗰樣又唔得，呢樣太黑，嗰樣又太淡，嗰樣又唔開心，呢樣又剩，冇辦法啦，即係個時勢就係咁樣噶啦。即係當大家都係船頭驚鬼，船尾驚賊，冇嚟自我，又唔俾人哋自我，最慘就係、是。咁你嘅邊有希望嘅？即係你唔好話，即係你啲人成日去日本把撚咩？即係日本咩都靚啊！喂，但係人哋日本，人哋啲 design，人哋啲取捨，人哋啲簡約，你點學啫？你有以上頭先講嗰啲心態，蝕着嘅喎，喂，大佬張紙咁白，你去京都睇下人哋個招牌啊，人哋成間屋，人哋講究個 structure，人哋講究個線條，講究構圖嘅時候，我點可以俾你擺個 logo 板咁大啫？你又唔好租 Lancy，喂 Hermes 又系咁，Leica 又系咁，即系啲大铺， 個 logo 咁細啫，大佬間 shop 咁大，即係點解你要中意去日本？你唔問下自己點解嘅咩？啊，點解香港你又接受到？喂，啲色濃啲啊！喂，屌咁淡色嘅，喂咁黑嘅唔撚得嘅喎！喂，人哋紫園嗰啲屋全部都深啡色嘅喎，你唔撚話人哋啊好黑喎，影到你間屋咁樣，即係呢個咪就係香港人對翻自己香港人嗰、那個。那個無理的吹毛求疵，只不過是開開聲覺得很爽皮，怎麼說你即是好像很興盛一樣，即這個已經成為習慣了，人人都是的，即是跟紅頂白，即是有些很出名或者很有錢或者那些啊，沒人說你現在成光頭的，為什麼啊？但是有些人又在笑別人光頭，即是這麼有趣的，為什麼？即是這個就是香港人的精神咯，即是我其實很討厭的，真的，但只不過我不是討厭那些人，即是我為什麼討厭我們文明了成百年呢？沒有的，文明了五十年左右了吧，即是都怎麼會退步的，即是不要什麼都賴人家，其實你自己堅守著你自己，每樣東西多想到一個 step， 想想人家的處境，想想人家的理由，人家是不是你的腦，即是想這幾樣東西你可以解決了很多問題，你通曬了，咁除非你又不想用腦，飯來張口，跟住就我講一句嘢咁無傷大雅啫，噏得出嚟噏咁樣啊，光頭嘅你屌，咁人哋想嘅咩大佬，係咪先？屌有啲人光頭唔想光頭，歪嘴唔想歪嘴，跛嘅唔想跛嘅，大佬你咩都喺度即係咁樣恥笑人，但係有啲人就自己攞嚟嗰啲，我都會恥笑啦，係咪？咁即係你嗰個笑得人少咩？咁所以我都唔介意人哋話我矮。OK， 大家咪瞓咗覺啦，講啲。道理話上身咧，咁唔講道理啦，講下時事啊嘛。啊，都咁啊，七月有人話好邪，因為蔡若蓮個大仔咧就跳樓，我又係慘不忍睹啊！見到呢啲情況，即係蔡若蓮，即係我對佢當然有意見啦。即係呢啲撲街，即係但係個仔唔關事啊，佢個仔係正常人嚟，我相信。咁我覺得大家應該正視情緒病呢樣嘢咯。咁情緒即係抑鬱症係好難醫得到，同埋好多人去逃避，去唔去醫咧，即係唔食藥咧。咁我覺得情緒病係比起一啲精神分裂啊，即係多重性格嗰啲人咧，對佢自身更加危險嘅，因為會沉死嘅。咁我覺得啊，蔡麗蓮個仔本來已經好多負面嘅情緒，或者有啲遭遇，可能係受過傷，即係令到翻唔到工。又困在屋企，即係就算佢唔使擔心揾食，但係佢都好抑鬱嘅時候咧，咁有即係諸事都不利嘅時候，咁我覺得同佢媽媽一定有關啦。即係當你諸事不利，覺得自己好唔好彩嘅時候，仲見到自己嘅老母咧做埋啲咁嘅衰嘢咧，即係簡直就係駱駝最後一根稻草一樣，即係逼到佢死為止咯。即係本來已經。如果你老母即係係一個好令到你好好自豪嘅老母，佢絕對唔會走呢條路嘅喎、哦。或者係老母冇唔一個普通人，你關心佢多啲，佢絕對唔會走呢條路嘅喎、哦。咁所以我又認為佢個仔嘅死咧就同個老母有關，但我亦都唔認同嗰啲咁嘅留言咧，即係譬如你見到有好多人貼呢單新聞而。嗰個留言係令到你覺得好得人驚，即係點解香港人會變成咁嘅咧？一來冇同理心，二來關我個仔咩事啫？三來個仔有病，有情緒病，即係好可悲嘅。我覺得即係你屋企人，雖然蔡若蓮做嗰啲壞事嚟嘅，我覺得係咁，但係佢壓力都好大啦。一來，二來即係你抵唔抵可憐，你自己判斷啦。但係我覺得你咁樣又係正如我頭先咁講嗰種咧，你寫得出就寫。發泄了很多人不喜歡的老母，你寫了一些東西出來，大家可以有共鳴。喂，大家就是靠這些做能量，大家就是靠這些生活的，原來喂很大件事的，這樣即是怎樣生產，怎樣做一些更加好的事出來。即我不是叫你做一件事去改變到社會，但是你做一件事，你反覆地想一下那些人，他的老母和兒子和我社會，還有你想一下別人的處境，你就說不出這些這麼難聽的說話了。即係如果你唔知道講乜，你自己睇啦。喂，真係好大鑊㗎！所謂 有啲人分黃藍絲啊，聽邊啲網台啲人就係黃絲啊。喂，正正而家就係見到嗰啲黃絲嗰啲人都係咁樣。乜黃絲嗰啲人個道德觀念唔係好高嘅咩？乜唔係雨傘之後成個人脱胎換骨，變成一個更加知性嘅人嘅咩？咁但係偏偏就係嗰啲人講埋啲咁難聽嘅説話，即係嗱，我唔係幫佢兜，我覺得呢個蔡麗蓮都係一個撲街嚟嘅，佢做撚埋嗰啲即係害我哋個教育界嘅嘢，一定我覺得肯定嘅。咁但係同佢個仔跳樓係冇關嘅嘛，真係，即係大家都係為咗自己嗰個情緒而服務嘅。總之講咗出嚟又好爽皮啦，話有好多人和應嘅，有好多 like 嘅，咁就算噶啦。喂，屌你真係衰過大陸人啊！你咁樣真係，即係因為我咁樣已經歧視啊，因為咧我認為大陸人係最衰噶啦嘛。咁算啦，即係講埋呢嘢真係力不討好啊！即係講嚟做乜啫？但係你唔好當我講乜啦，即係你 unfriend unlike 冇所謂。即係我覺得我有啲嘢講出嚟，我就係正正，我擔心我自己都係抑鬱症，因為我見到一啲不滿嘅嘢，有兩個方法，一係咧就講出嚟，講出你對嗰件事嘅唔認同，一係咧即係個最好嘅治愈方法咧，就係隨波逐流咯，即係大家都係咁講啊，最爽噶啦。即係講完就唔使負責嘅，即係你睇下而家大陸文化大革命，懟冧校長嗰條友，又話我唔係我錯，係毛澤東嘅錯啫嘛，即係大家做晒所有嘢，好似唔使找數咁嘅，哇！大家殺人無數啊，一齊批鬥啊，一齊令到人家散人亡啊，無端端俾你剃光個頭，刮兩巴啊，掗出火車軌啊！嗱，我鄉下就有呢啲嘢發生啦，我媽親屬佢啲大伯父啊、阿叔啊，全部都係咧。俾共產黨鬥到要坐火車軌嘅，即係寧願死嘅都唔俾佢鬥。但係嗰啲人覺得關咩事啫？我冇錯啊，我係俾人煽動啫嘛。喂，我哋今日所謂大家藍絲又唔好講啦，嗰啲撲街啦，即係上晒岸嘅，即係完全唔使諗呢啲嘅，完全唔使諗自己同個社會有咩關嘅。即係總之飯來張口，我有着數，我之前賺落嗰啲而家影響唔到生活，咪算咯，層樓仲賺緊錢。咁我而家唔係講緊呢啲嘅，即係嗰啲我固然明白啦，即係冇計傾啦。咁但係有好多即係所謂黃絲帶咧，即係你見到佢哋嗰種情況咧，我係理解嘅。雖然即係你好絕望嘅時候，嗰啲逢親你對面嘅都係衰人嚟嘅，呢點我都仲認同嘅。咁但係，其他嗰啲事咧，即係有啲好基本嘅良心啊，同埋一個同理心嘅問題咧，你唔可以因為咁樣冇咗噶嘛。即係你就係因為藍絲，你而冇咗呢樣嘢，你係咪太大損失咧？即係因為共產黨，你哋失去埋呢樣嘢，係咪太大損失咧？即係希望你諗下咯，真係。今集啊，真係好唔好聽啊！對唔住，即係我無端端突然間好多見到好多事情之後，令到我覺得好唔對路咯。唔緊要啦，我唔知講道理係咪啲人走晒咧？係啊，真係好少人啊，得翻110幾人。即係你講下是非啊，講下鹹濕嘢啊，反而仲有差唔多200人。 進階日本簡約真係世界一級，蘋果以前都係學 係啊， 佢。 梗 Lotus Zero 經常玩呢 DQ 權力欲使然改上 DD 改咗 DD，最後有冇改佢哋都未必知。Johnny 啦。 Director 風又講其他嘢，咁應該買咩單反煲住會好啲？我頭先意思係我2年前買咗部 Nike Mi 100，好普通嘅。唔知需唔需要重新买个相机煲住？Jackmasick MB 灯模式都几多人有抑郁症？Johnny Director 封，我想听你讲蔡女士个仔多啲，尽界做人开心，冇病冇痛，其实好幸福。要知足，Clan Chan，总之多点同情，少啲挖苦人啦。平话 Joy 讲真，良心系无分政治立场。全联超政府睇抑郁要排2年。 哇！咁就睇下死咗咯，真系，即系排排下死得噶咯。咁所以咧，我觉得嗰个心理健康啊，真系非常重要。尤其是中意谂嘢啲人，好濑嘢。 所以呢，港主是幸福的。 啲人点知佢冇关心个仔呢？唔通唔做嘢，日日陪住佢咩？全员抄每晚点床点食，想死嘅状态要自己顶到两年，就等到睇医生五分钟再开药俾你。每年呢个社会令到好多人都需要去睇精神科。李和祥未走，平屈处会喺度，进界和不及妻儿讲晒。L 个廿未走 ，can 长情绪病要靠，始终要靠自己，揾精神寄托好啲。 系咁 ，chemical 都有关嘅，即系人个 gene 就会产生，有啲人好容易有情绪病嘅，呢个真嘅。所以我都赞成有啲人要靠药物嘅。咁要除非你意志力好大啦，或者好似我个个礼拜都有百零友喺度听你喺度自如咁样，即系执到噶啦，真系。咁所以仲學人哋揾十萬都幾難嘅，真係。喂，咁咧，我答答 Johnny 先。嗱，即係你問我，單反 body 會好啲啊？其實我真係唔建議你買單反。首先，你明唔明白單反同埋無反嘅分別喺邊先？同埋，即係又唔好俾一個龍友嘅 term 咧，走去壟斷咗成件事。因為只是可以換鏡頭的相機呢，都可以令到你拍攝的可塑性更加大，甚至乎現在有些機器是不可以換鏡頭的，但是它拍出來的 quality 都非常之高，都有的。那呢，如果你問我什麼牌子呢，我就只會答你一樣，就是我用的那部，原因就是我只是用過那部，其他我對上用第二部呢，就是 5D Mark II 的時候，那現在 Sony 我沒用過，5D Mark III、Mark IV 都未用過，所以我答不到你這個問題的。還有呢，我以前呢很熱心地幫人家排難解分、啊、改色改了講了很多、我為什麼選這部機、啊、不選這部機的理由呢，最後呢他都是走去買 Canon 的，現在呢最後就是買 Sony A9、A7 那些，所以呢我覺得答你很浪費氣的。我答一句啦，我覺得暫時一個平嘅 budget 又去到最靚性價比啦，所謂最高嘅機就係 GH5 啦，咁別無他選。咁如果你係好 concern 個 brand 係咪拎出嚟係咪好嚇到人啊咁樣，就 sorry 完全冇嘅，因為啲人就覺得你啊影唔到嘢喎呢啲機。咁我又答多你一句咧，關於影唔影到嘢咧，就係、是、只要你部機個 spec 係 1080p 或以上，最好校到格數。而部機不壞的話，任何機都拍得很漂亮的，可以。問題拍得漂亮不漂亮，就看你懂不懂怎樣校那個光圈快門，曝光準不準確，其他的呢就交在你的手上了。對焦呢，沒人拍片用 autofocus 的，暫時都有用 autofocus 那些呢，就是很新手或者龍友或者結婚那些才會用 autofocus 來拍 video 的，原因就是好複雜嘅，即係我答唔到你嘅呢度。咁你上我堂啦，遲啲可能。咁咧第三咧就係、是、你講嗰啲型號 E100，我根本就唔知係咩嚟嘅，咁所以我又答唔到你嘅。咁咧至於咧嗰個 sensor 有幾大有幾細咧，其實M43 咧雖然佢唔夠 full frame 咁大咧，但係拍啲片出嚟咧，我叫你走去比較，你都幾難比較得到。咁而佢因為個 sensor 細咗咧，而佢額外因為 sensor 細咗。而個 processor 能夠發揮到的功能咧，就絕對勁過曬我以上講嗰啲 Canon、Nikon 同埋Sony 嘅。咁呢樣對 brand 好主觀嘅朋友咧，就唔使講嘅，實要拗嘅。咁我亦都唔想同佢拗嘅。咁所以咧，以我經驗咧，我同人講咁多廢話咧，最尾佢都買翻最主流嘅機嘅。咁所以咧，我當答咗你噶啦咁樣。因為嗰個話題性好重要啦。同埋，我信你一條友，有十條友都用嗰、那個喎，咁我梗係理性地，我梗係信十條友都用嗰個牌子啦，咁樣，咁所以咧個答案令你失望，真係唔好意思啊。 Why some he 探長，不如講下本事力量何志光啊？平歪 Troy， 我反而想問下你，黃絲瑜伽記立場仲係咩？聽長藥物加運動加精神寄託，進界探長，我真係好中意你拍外景嘢、旅遊片更正，別放棄。 加油 ，Johnny Director 风可以无线收音 ，Lumix Johnny Director 风 hat hat hat hat， 你或者有情绪病唔一定要睇精神科，睇家庭科医生都可以，他们都会开抗抑郁药 ，Johnny Director 风 GH5THXTHX。Johnny Director 风终于等到你讲上堂。 哦 ，OK， 嗱，我会继续讲上堂啊，即系阵间，但我答咗少少先。咁可以无线收音，其实任何机都得嘅。佢只不过有个唔系任何机，即系只不过有个 audio in 嗰个 plug 咧，即系包括我头先讲啦，五 D 或以上 A 七或以上GH。一二三四五都有呢、這個plug 嘅，咁有呢個 plug 嘅時候，咪可以無線收音咯。因為無線收音係另外一嚿嘢嚟噶嘛。如果你有睇我條片，嗰、那個 Sarah Monic 嘅無線咪咧，就有具體咁樣介紹咗噶啦。咁仲有有人問黃絲究竟咩立場？其實你咁樣問又好唔科學嘅。原因咧就係當時產生黃藍絲咧，就係個雨傘運動裏頭，反政府同埋 pro 政府嘅咁樣具體分。咁你即係你當男女咁分啦，一個男一個女嘅，本身就兩個好唔同物種啦。咁而家嘅立場咧，即係有啲女士就好有同理心嘅，有啲女士就好撲街嘅，又成日挖苦人嘅咁解嘅啫。咁所以即係只不過覺得，即係當時因為雨傘喚醒咗嗰啲對。政府的批判啊，對是非的執着啊，那班人去到今時今日的階段竟然變了這樣，即令到很痛心很失望這樣而已。那關於上堂呢，即是我就將會呢就在看看日期先，因為我都還沒有時間去出 post， 但在這裡即係有緣嘅就聽啦，或者如果有人可以 post 到或者 share 到就更加好啦。咁咧就我將會喺2015年，因為恐怖嘅，將會喺9月嘅15、16號就開始第一堂嘅。咁咧，我盡量都喺星期日之後再正正經經出個event 嘅 post 嘅。咁咧就分開三堂嘅。具體嚟講咧，第一堂咧就教基本嘅攝影嘅原理嘅，或者技巧同埋原理同埋嗰個好基本嘅知識啦，同埋教點樣去用一部手機。去操作到你部相機，比起你未學之前會更加好的方法啦，同埋點樣基本用個手機去拍到一張好市正同埋好靚嘅相，亦都會現場示範，亦都有好多機會俾你實習到點樣為止，用啲咩竅門會好啊？因為相即係真相機同手機唔同，就係咧最大唔同咧就係佢個光圈係 fix 咗。你 adjust 嘅光暗咧，只可以喺個 speed 嗰度教嘅，即係呢啲咁樣講好似好深咁，但我有曬同文並茂咁樣可以解釋到俾你聽，同埋實踐現場即刻試到俾你睇嘅。咁第一堂主要係呢個 hardware 點樣，即係最實用嗰樣嘢。到你下個禮拜或者學完嗰堂之後咧，我包你，如果你之前唔識嘅話咧，包你一定都好過以前先啦，起碼同埋有好多錯誤會重新再犯先啦。咁咧第二堂咧就開始咧教。怎樣去用一個手機的 App 去更加 modify 你的照片，還有要留意什麼的情況之下用什麼 的方法去拍，怎樣保險一點，怎樣可以用更加多的即手機的 benefit， 能夠即甚至乎超越了相機的 function， 能夠令到你照片成像好。那第三堂就複雜一點，第三堂可能教少少執相，即係例如張相點樣補救翻啦，同埋會用兩個 app， 一個 app 咧就係 Snapseed， 一個 app 咧就係Lightroom。咁咧呢兩個 app 咧就能夠令到你用手機影相嗰個水平咧就升華到有個地步係接近到一個大相機嘅。原因咧就係Lightroom 咧佢用 Mac 嘅好似六 plus 以上咧，就可以用 raw 即係影啲 raw 翻嚟翻嘅，即係話平時一張相可能500 meg 一張相啦，頂籠，而家譬如好大張，咁但係咧佢可以去到幾10 meg 咁大嘅一個 size。 點解幅相咁大咧？因為而家嘅手機個 processor 咧絕對係快過你嘅相機，所以能夠 handle 到嗰個 pixel 同埋嗰個 data 咧更加大。咁咧，你張相越大咧，你能夠展現到落你個 mon 嗰度咧，其實係一部分嘅 data 嘅啫。咁其他 data 喺一邊咧，咁我就會利用嗰堂咧講解你咁多 data 係做啲咩，而你點樣可以將佢利用到喺你嗰張相度為所欲為咁樣。即係隨心所欲地令到你嗰張相可以更加顏色靚啦，更加 detail 啦，更加有啲竅門，可以令到你張相睇落去更加 more professional。咁我亦都好有信心咧，即係對呢個 iPhone 7咧，就係、是、佢做到嘅相咧，已經係因為已經係可以超越咗某啲 DC 嘅效果添啊。原因就係個 processor 比相對快啦，同埋有兩個鏡頭啦，可以影到比較 close up 嘅畫面。咁所以三堂咧，要學完之後咧，你就能夠可以話係，即係會，如果你係攝影師嘅話咧，就能夠幫到你用一個每日帶都出街嘅器材，能夠令到你拎得更加多靚相去旅行啊，各樣啊，能夠用個手機咧已經取替咗，不單止係取替咗影到嘢，係仲影到靚相，同埋好有心機去慢慢 manually 咁樣調校你嗰幅相，想你個構圖，想你嘅曝光，全部已經做得到。咁至於唔識影相嘅朋友咧，就經過呢三堂咧，更加能夠令到你可以提高攝影嘅興趣，同埋了解自己個可塑性可以去到邊度，同埋增加咗利用手機比一般人唔同一個即係唔同嘅 user 個可塑性更加擴闊得可以大到好多倍數咯。咁所以我為咗安全起見咧，我嗰個 event 咧，我會出係攝影興趣研習班嘅，因為咧我專登 WhatsApp 個劉西良，佢曾經有個朋友都賴個嘢，就俾人哋放蛇，就話你唔可以教即係教室嘅喎，咁啊興趣研習得啦啩咁樣，即係佢話原來係咁樣避過咗有啲放蛇成功嘅情況嘅，咁咧就我將會。就喺旺角其中一間酒吧，我朋友開嘅。咁咧佢嗰度有個嗰啲叫咩？即係前面鋪面後面以前貨倉位啦。咁咧就有啲座位，就好似一個 class 嘅。咁咧我會問借 projector， 咁喺嗰度咧就會用個手機 real time sync 翻落去個 projector 俾大家睇下我做緊啲咩。咁同埋可以大家。導賞啦，即係攞啲名作品出嚟，或者我自己有啲作品出嚟分享翻，話俾你聽點樣影，咁各樣，咁加埋咧就係嗰三堂嘢好充實嘅，咁每堂兩個鐘，咁有多冇少，因為我成日都 overrun 嘅，驚大家唔得閒嘅啫。咁咧同埋個價錢咧就係咧380蚊一堂，三堂 total 即係1140啊，係嘛？唔知有冇錯咧？係1140蚊。咁咧就你要喺報咗名就俾曬錢先至當你報咗名嘅。咁二來咧就係、是、如果有啲咩意外啊、打風啊或者唔成班，即係唔成團咧，就會total refund 翻俾大家嘅。咁、那個條件咧就好簡單啫，就當我出咗 post 咧，我當係星期一，咁有5日收生期啦，啊唔係6日啦，至到啊嘛。星期日出一鋪，至到星期四咧就要 confirm 成唔成團啦，因為下個星期四嘅做節目，咁你可能有少倉促，但其實我煲都煲咗好耐噶啦，即係有啲朋友唔係成日聽 live 啊，或者聽到我突然間想嘅，咁你又收唔到個通知，你又冇 like 個 page， 你又自然就會唔知噶啦，咁樣就之後就唔好問啦，就話即係我覺得我都唔會奢望大家即係話好有興趣啊，覺得好抵啊，成甚至乎我上次有個。體驗班有位朋友話要俾錢我就唔會學㗎啦，老實講咁樣，但佢又爭住俾錢請食飯，咁咪仲貴過俾錢交學費咁樣，我就大惑不解嘅呢啲。咁咧跟住就每380蚊一堂就連一杯飲品，因為咧嗰個場咧就規定我哋要飲嘢咁樣，咁所以包埋喺個堂費裡面啦。 咁咧就1,140蚊三堂就 complete 曬成個手機攝影班嘅課程。咁 Android 同埋 Apple 都得嘅，因為我咧就會掌握時間咧就學識點樣操作一部 Android 嘅，因為因為我從來都係用 iPhone 嘅。咁因為 Android 都有以上嗰兩個 app 嘅關係咧，所以咧可能可行性係好大嘅喎，可以做得到嘅喎。咁於是乎咧，我就當我下個禮拜六如果開得到班嘅咧，就個課程就係咁樣啦。咁如果有啲咩漏啊剩嘅話，今日講少咗咧，我正正經經喺個 event 嗰個 description 嗰度咧就會公開，甚至乎大家過數嗰個户口啊，全部所有資料都有曬嘅。咁希望趁我未出 event 之前，大家俾少意見啦，或者即係就係、希望大家明白，因為如果10個生都收唔到嘅話咧，咁我就同個長租啊各樣啊 break even 嘅可能，或者甚至乎可能係冇得做嘅等於。咁所以上限咧就係20位，因為嗰度坐25個人嘅，我又唔想太逼。咁咧就10個成團就20個上限咁樣咯。希望大家有興趣嘅話就支持一下。咁至於另外剪片班啦，同埋大即係換鏡頭嘅相機嘅班咧，就會下一個 step 嘅，因為嗰度咧嗰個課程咧，即係嗰個資料搜集咧，我要更加嘥時間嘅。同埋最尾嘅堂咧，我唔排除咧會有一個 model 俾大家，而家情商緊，所以唔應承住嘅，就俾大家喺嗰間酒吧嗰度俾你試下點樣可以影多張好有 mood 同埋一張手機影多張好似樣嘅人像相啦，即係靚靚可以打卡，可以呃 like 嘅相啦，起碼咁樣呢樣我應承大家一半先啦，因為我情商一個 model 咧都唔簡單嘅，咁可能要俾錢啦，錢都唔係一個問題，即係要佢肯好合作咁樣，又大家又覺得開心嘅咁樣，咁所以大家呢個真係要俾意見啦，揾男定揾女咧？咁因為唔係所有學生都係男仔嚟噶嘛，因為上次我搞體驗班就女多過男嘅，咁希望呢個大家俾意見咯。咁似乎咧講個班咧，淨係得阿 Johnny 有反應嘅，我仲未睇你有咩反應。 Johnny Director 風鳴 Clan Chan 而家有些錢黃的人已經支持了林鄭了。Lee Water 探長講下昂山素基。好嘛，進階係咪只可以用 iPhone？Johnny Director 風感會唔會開教用機拍 video？Johnny Director 翻啲 phone 6S 上嚟。Johnny Director 風冇錯，分享會都得。Johnny Director 風睇錄影都聽過。Johnny Director 風係咪1900後？ 哦，係啊，時間咧就係晏晝嘅，就會喺3點至5點。或者4點至6點呢段時間，因為6點鐘要交翻個場俾人，因為嗰度一間酒吧，6點有人嚟 happy hour 噶啦已經，咁所以我呢度再同佢傾啦，即係都係睇大家嘅意見係點，咁但係俾意見嘅諮詢期咧，只係去到星期日嘅啫，咁所以咧大家把握時間啦。咁照而家咁樣睇落咧，都幾難成到班嘅，因為次次講嘅朋友就好多嘅，都真係要報名或者甚至乎咁要錢咧。咁我又唔敢講話預算開唔到，因為始終個變數都好大，咁所以即係個原則就喺呢度啦，就係齊人先開，唔齊人就唔開咁樣咯。咁啊，有朋友咧就點睇就講昂山素基，咁我亦都喺嗱，其實咧你哋問嘅問題咧，即係你又想我講，我唔知你係咪有 follow 我 page 咧？如果 page 咧都呢、這個禮拜裡面都會有不停。每日都有出一個 post 咧，講一啲時事嘅，唔知係咪因為咁咧，你想我講呢個題？咁所以咧，我而家咧就 review 翻我呢個禮拜究竟講咗啲乜，因為你叫我無端端記或者記唔到啊。OK， 由近講到遠啦，譬如講昂山素基啊，即係講昂山素基，其實。佢同反對黨周旋咗咁多年咧，因為長期處於一個受害者，因為佢個其實呢個故事好悲慘啦。佢爸爸 佢係一個將軍，咁不單止唔能夠執政，仲俾反對黨推翻咗，仲冇埋命要流亡咁樣，即係好多犧牲者啦。即係成個緬甸嗰個情況。嗱，我唔係嗰啲沈旭輝嗰啲國際學者咁啊，唔識嘅呢啲。即係我都係睇新聞同一般人一樣，都係攞啲三四手或者二三手嘅資料翻嚟講嘅啫。咁我可以講下個原理同我人性嘅，即係當一個人長期受壓迫，或者受到一啲好難磨滅嘅一啲陰影嘅時候咧，當你有權嘅時候，好危險嘅。即係就算你把口當時講到，緬甸需要民主自由，因為當大家都係處於一個受害者嘅時候，咁你自然咧就會個門檻降到好低嘅，因為你同對手咧就已經冇議價能力嘅時候咧，咁你就希望咧，即係我唔係講緊個動機係呃人啊，即係當時真係大家同仇敵忾嘅時候咧，我就令到大家即係想其他人企埋喺你嗰邊嘅時候咧，咁既然大家都亦都係俾反對黨，即係當時佢嗰個執政黨迫害嘅時候咧，咁你嗰啲聯盟嘅時候咧，就自然同聲同氣，同埋大家為咗個理想去追求咗理想，就係推翻個軍政府實行民主選舉。咁但係咧，我出嗰個題咧，exact 就係咁講嘅，就話講到牙血都出啦，崇拜偶像一個非常之不智嘅行為，希望社運朋友咧就加以警惕咁樣。我究竟咁講有咩意思咧？即係我觀察到咧，即係逢親一啲社運啦，一啲巨大嘅社運啦，尤其是係即係六四事件又好，黃山素基又好，有邊個人係唔失敗嘅？唔，即係個結局係唔係一啲好圓滿嘅？係唔會嘅。即係尤其是亞洲人，可能嗰個習性咧，慣咗情緒行先啦。咁六四嗰啲咁嘅學生領袖，而家俾人鬧到只狗咁樣，點解啫？冇佢就冇六四啦，冇佢就唔能令到中國有個反思啦，或者中國人有個反思啦。但係有咩行差踏錯咧？哇！就有甚至乎我識啲人否定咗呢個學生運動，就係因為哇唔要可以肥屍大隻啊，柴靈又信埋耶穌又教鬼佬啊，唔知係咪咧？即係類似，即係嫁得好啊，去美國嘆世界啊，即係點解呢兩樣嘢掛到鈎咧？請問，即係佢搞個運動出嚟，個運動嗰個背後嘅意思，人人都識講啦，為咗民主，為咗公義，為咗自由，為自由歌對一唱啦，係咪？但係到今時，佢嫁鬼佬又好，佢肥屍大隻又好，佢發咗達又可以做生意又好，咁同你當時追求民主自由有咩關係咧？請問，咁咧唔知點解我哋嘅民族咧，就往往咧都係喺呢啲情況咧，就將佢掛鈎，就兼夾咧就否定咗你以前做過嘅事。咁你淨係講冇用㗎，你要分析㗎嘛？你分析點解會人類會咁樣咧？咁我以我嘅生活經驗同埋少少常識，咁我就分析咧就係因為人啊，中意拜偶像，因为你当时睇呢个运动嘅时候，你就系因为呢几个人啊，即系嗰几个人嗰个道德光环，佢嘅道德勇气，令到你首先好仰慕呢个人，而佢讲乜，你又跟咗佢，佢跟咗佢，即系鹦鹉学舌，就冇谂过究竟民主、自由、人权对你嚟讲有几咁重要咧？咁当你觉得嗰个人系重要过嗰啲价值嘅时候，咁去到一個時候，嗰條友有咩行差踏錯，咁咪賴嘢咯。即係我講得市井啲啦，即係譬如百老匯，我揾咗容祖兒做代言人嘅咁樣。咁但係哇，佢個造型，即係對某啲人嚟講啊，哇又唱又得，又高高瘦瘦，個樣又唔係太差，又廣告女王咁樣。咁但係無端端倒敍翻，佢代言咗百老匯之後，突然間咧，佢嗰啲舊嗰啲事先至發生嘅，即係以前發生過咩事，有啲人知，有啲人唔知啊，即係同埋唔知係真定係假。咁又乒乓波又剩嗰啲，喺佢賣緊個廣告嘅時候，突然間第日出條頭條，哇！可能阿嬌咁樣俾人爆咗啲相出嚟，做咗啲核突嘅嘢，或者不道德嘅嘢。當然我覺得阿嬌唔係不道德啦，即係佢哋唔好彩啫，係爆相佢有不道德啦。咁點都好啦，咁百老匯即刻冇人買嘅咯。就即刻幫襯封殺嘅咯，又甚至乎百老匯都唔揾佢繼續代言呢個廣告嘅咯，咁樣 咁嗰個藝人代言人，即係呢個講法，就係當你嗰啲歌迷個個都幫襯百老匯嘅時候，咁出咗事咪唔幫襯百老匯咯。即係基本上，我哋啲民族咧，如果你下下都係用情緒同埋喜好嚟判斷同埋嚟 drive 你自己做一件事嘅時候咧，個效果好似昂山素姬咁樣，好似吳若希咁樣，一啲都唔奇喎。最偉大又點咧？最偉大就死咗咯。即係孫中山，佢未推翻革命，唔係推翻清朝之後，都未即係都未有共產黨之前就死咗咯。咁佢咪長期都係俾人歌頌咯。即係成龍咁樣，以前拍啲好好笑、好睇嘛，好賣座，就令到好多香港人好曾經啊，令到香港人覺得好自豪嘅，至到而家咪變咗成蟲咯。咁但係點解李小龍又得？因為李小龍又係死咗咯。即係好可悲啊！咁樣，即係大家都係因個自己嘅喜好同埋嗰個中唔中意同埋嗰個感情去判斷一件有事實根據嘅背景，我覺得一定會循環咁樣發生咯。咁所以我話講到牙血都出咧，因為我不嬲都覺得香港嘅政治同埋社運界係好出事嘅，即係我亦都多次咁提出咧。我有時去社運嘅場合，見到嗰啲師奶追住黃之鋒啊、周庭嗰啲嚟影相咧，又話要做佢嘅親衛隊啊，又話要保護黃之鋒啊咁樣。即係我當然我唔會否定黃之鋒做過任何嘢啦，即係佢一個好傑出同埋一個喺嗰個時勢裏面能夠改變到社會嘅一個係偉人嚟嘅，真係即係唔係人哋做唔到啊，係嗰個 moment 佢做到啊。咁但係嗰啲因為佢咁威啦，即係又要上 Time Magazine 啊，又要 Netflix 有套劇，有套 Doc 又講佢啊，而佢喺美國嘅政治界亦都好多人識佢啊，咁呢啲係佢真係犧牲自己 earn 翻嚟嘅，即係覺得係實至名歸嘅呢啲咁嘅光環。咁但係問題，當你覺得佢係因為佢黃之鋒做咗呢啲嘢，而我因為好中意黃之鋒而追隨呢個社會運動嘅，咁啊撲街啦！即係黃之鋒有一日會非禮嘅嘛，即係唔肯定嘅。即係舉個例啊，黃之鋒有一日會因為初試雲雨情咁樣同咗一個共產黨背景嘅人拍咗拖嘅咁樣，又或者更加衰啲，可能黃之鋒財困，可能有啲即係全部都係假設啊。即係我希望佢唔會啦，當然。咁或者甚至乎當有權嘅時候，又好似昂山素姬咁樣排除異己嘅。其實而家已經聽到喺佢個學文裏面有好多人都 challenge 佢好獨裁咁樣，都當然有啦。即係當人人都係對一啲政治嘅人有光環嘅人，當佢係明星，當佢一個偶像嘅時候，咁其實呢啲事不停咁樣循環嘅。即係我咁樣講，好似好冷漠咁樣，對任何嘢都冇嚟感情咁樣。當然，即係人係需要有感情嘅，但係你點解唔將佢做嘅嘢？你去深化咗佢做嘢背後嘅意思，或者去升華到一個境界，希望人人都係黃之鋒，人人都做到黃之鋒嘅嘢，人人都用自己嘅能力去改變人哋咧，即係咁樣就會出事嘅機會係少啲嘅，因為你了解一個原理，佢喺嗰個 moment 裡面，國教裡面出咗名，或者能夠做咗好多人唔能夠做到嘅嘢，好值得人仰慕。但係當你淨係當偶像咁樣崇拜嘅時候，咁不停咁樣發生呢啲事，政界又係咁，其實商界啊或者娛樂界都係咁嘅。咁你譬如見到葉普成咁樣，佢嗰幾個明星都係萬人都敬仰嘅，即係話國師講一句嘢，哇有智慧啊！屌你同一條青山嘅傻佬講同一句嘢，咁但係唔係因為黃毓民加冕佢嘅，佢哋都一條青山嘅傻佬啫。咁即係因為大家睇黃毓民頭，咁就走去跟咗大佬，跟錯咗。咁而家就還玩交啊，又呢樣嗰樣，咪又係有，甚至乎識多多葉普成嘅朋友，對政治冷漠咗，甚至乎唔撚理。你見人哋喺 Facebook 去講啲咩就知噶啦。即係我最中意留意呢啲噶。咁有啲以前好熱血啊，對社會好多唔公平嘅都要出句聲啊。咁後來跟坐大佬之後，而家就隻字不提。咁咪會造成一個傷害咯，對成件事。咁我就同時出咗個幾個圈嘅圖咧，我真係覺得好應景啊，對我嚟講。即係我唔係覺得自己勁啊，即係只不過我覺得唔對路，我就要出聲咁解啫。即係我知道咁樣講係超級吃力不討好啊！即係好多人都俾我講中咗， 即係當然唔係我特別叻啦。問題就係、是，即係我見到咁樣係唔對路，咁你要分析下，分析咗啲成果，即係有啲睇法咪講出嚟咯。即係啱唔啱聽到好，你唔聽就唔好聽啦。即係我都要咁講嘅。咁、那個圈咧就係話咧，你諗到嗰樣嘢，咁再用埋你有限嘅表達能力，我就唔係特別好添啦。咁啊，令到人誤會啦。咁我覺得，哇，你葡萄啫係嘛？屌你做網台冇人聽，人哋黃之峰啊，好撚多人留意佢。咁你咁樣諗都冇所謂嘅。咁絕對唔係添啦。咁我可能我嘅措辭啊，甚至我嘅成就啊，唔能夠令到你明白我講乜唔緊要。咁咧，但係我仲要講俾其他人聽嘅時候，已經即係呢三層嘢已經剩翻好少人會聽我講嘢。咁但係究竟 get 到我講咩嘅朋友幾多咧？你而家即刻知道啊！你見到我講呢個話題之前，都係多咗一個留言啫喎。咁即係其實我講嘅圈圈咧，就跟住即係我覺得對我嚟講好應景咯。咁但係雖然咁樣，即係你唔走，我都覺得賺咗其實。 Violent 生男影你咪得咯，主要 千 就系 唔好 话 啊！ 进阶会唔会将部分响会片段摆上 梗 YouTube？ 系唔会 进 啦。 阶当然有网友唔想上堂又想睇下片段啦，但唔系个个网友都想出镜，可能影响报名意欲。 出 评 咩镜 YouTube， 啊？ 哈哈，评 YouTube，其实我觉得黄之锋系好叻。但佢嘅头脑并唔系用于佢呢个年纪，MK 满坚想来学，不过下星期不再讲，唯有等下次。 咁啊，Ken Chan 就黃超峰真係要檢討下自己同人接物嘅態度。嗱，我覺得咧，即係一個咁嘅社會咧，但係即係唔係針對你啊？即係佢同人接物嘅態度，佢又唔係做知客，又唔係做 PR。咁佢曾經即係因為佢待人接物嘅態度，你唔會唔會否認佢國教嘅時候做過嘅嘢先？個問題喺呢度啊嘛，我覺得即係係唔係佢做？今日有黃之峰，第日有阿費高咁樣，佢哋每個人都肯出嚟做咗，佢哋發揮到改變到社會嘅，你仲唔滿足啊？你仲要求佢做啲咩咧？你仲要求佢待人接物，笑手勢勢啊，做 PR 啊？即係你唔應該對有咁嘅期望，我覺得，即係你唔係教緊仔，你唔係睇緊佢台戲，佢唔係你男朋友，佢待人接物點樣關你咩事咧？請問？即係呢個我講嘅，即係我認為係咁嘅。即係如果每一個曾經改變到社會、曾經為咗你下一代有利益嘅人，你都要求埋佢做一個聖人，做咩都啱嘅，做咩都好嘅，咁就永遠唔會出現過呢個人。咁黃山素基有個無敵啦啩，當時讚人熱淚啦，寫嘅文章，外媒訪問佢，攞埋諾貝爾榮獎。咁原因就係佢如果唔係有咁多人圍住佢，唔係咁多人個期望咁高，又話佢有權之後又做埋呢啲嘢，咁佢都唔會而家個權力咁大啦，係咪？我覺得成個社會咧係一個 puzzle 嚟嘅，我認為係，即係你唔同嘅板塊唔同，每人都出一啲力去改變，你自己都可以出力嘅，你唔好成日將一啲你自己做唔到嘅投射落嗰個人度，你仲要佢待人接物好好啊，仲要佢分赃好匀啊，攞到筹款仲要用得好啱啊，咁样，即系我觉得呢个不切实际嘅期望嚟嘅，我觉得系，咁你就系不停咁循环咯，即系即刻，即系我讲嗰个理论咧，其实就多谢阿 Ken 咧，就即刻引证到嗰个其中一个原理咯。即係你當然可以覺得我唔啱啦，Ken，但係即係我而家係我主場啊嘛，係咪？咁我講我嘅見解出嚟，希望你了解啦。阿 Moon，你下個禮拜又飛？ Chan 黄之锋真系要检讨下待人 哦 接物 ，sorry， 的 讀 态 錯。 度。玩信旺嗰班好憎黄之锋嘅大人，最中意话佢冇礼貌，唔同特首。特首乜乜乜，Sharon Ng Hello 探长，Hello very 我而家先 body， 嚟 而 嘅， 家先可以入嚟添。 哦，唔紧要啦，你听翻重温啦。嗱，阿 Ken 仲继续喺度同我互相 即係配合咗呢個話題。 Frank 叫佢學下羅冠聰先啦。 嗱，即係佢都根本就唔明我講乜啦，好明顯。即係學邊個唔學邊個又關你咩事呢？即係總之佢你唔會否認佢做嘅嘢咪得咯。即係你佢唔係你個仔，佢唔係你男朋友，或者即係你唔需要對有啲期望。我認為，即係如果佢今日做唔到呢樣嘢，咁佢今日咪 out 咗咯。咁我覺得你爭佢冇意思，或者你教佢都冇意思，你唔使幫人教仔嘅。我覺得，因為成個社會運動唔係一個人嘅，大家就係成日慣咗咧，即係將一啲感情或者將一啲使命或者將一啲任務就交喺一個星光熠熠嘅人嗰度。咁咧佢得嘅，喂勁啊，好嘢啊你！你唔得嘅話，你撲街啦你！即係如果呢樣嘢改變唔到咧，咪繼續咯。即係大家見到個困局係咁。即係除咗唔係講繼續係咁，即係唔係講即係咁無奈咁樣講，你仲可以點樣解釋啫？即係大家已經冇一個互信啦嘛，即係你要求越嚟越高啦嘛。 聽長羅冠聰爬對有禮貌，有對答唔會耍你。 哦，咁冇關係噶嘛，對，即系嗱，即係好明顯，你仲係唔明我講乜啦，咁唔緊要啊，即係唔係人人都明嘅，即係我表達能力真係有限，咁我可能甚至乎呢度冇人明我講乜添，咁啊，因為得阿 Ken 一個對呢樣嘢會有反應咁樣，喂，多謝你先阿 Ken， 多謝踴躍嘅留言先，咁啊，有人叫我講咩啊？1900啊，哦，唔係。嗱，即係對於關於會唔會上 YouTube 咧，因為其實我唔建議，或者我唔會咁做啦。因為嗰啲上堂嘅片段咧，即係某程度我係睇住，即係我唔係一個單向嘅一個 tutor 嚟嘅，即係我係會睇住你個程度去到邊，好貼身咁樣解答到你嘅問題，或者解決到你嘅唔明白嘅嘢嘅。咁如果你YouTube 可能好悶啦，即係唔知你講乜啦，因為有啲嘢要 skip 嘅 skip 啦。咁二來其他嘅人又唔想上鏡啦。咁三來即係我唔係嗰種單向出口成文，一輪嘴講曬聽得明啊，聽得明啊算嗰種咁嘅方式嘅。咁所以我唔建議或者唔會去 live 咯。咁你嚟唔到嘅話，如果你又想學嘅話，其實如果你係需要喺 YouTube 度學嘅話咧，你可以上個台灣網站咧，佢係教得好好嘅，佢又教書咁樣教咧，咁你已經可以學識曬嗰啲嘢嘅，基本上。真係慘啊！即係其實我真係要好好檢討一下，定係我嘅措辭或者我嘅表達能力有問題啊？抑或究竟我講啲嘢實在太顛覆啊？抑或實在我係有啲精神問題咧、啊？真係。 尽界花生有文化 ，Liam Chung Hai 探长平话错一阵，佢握左手右话佢向689低头价啦。其实理性啲谂，当时实估到佢唔会握手价啦。 唔系问题就系佢握唔握手，对佢喺社运嘅贡献系冇关嘅。所以佢握咗手系有礼貌咗，咁个社会就增加到民主咧，系唔会噶嘛。 美男人无十全十美，有长处有弱点。如果黄之锋似罗冠聪，可能根本唔会有反国教事件。 无 黄之锋，可能罗冠聪都唔会做到议员。 嗱，即系阿 Ken 咧，佢仲唔明我讲乜嘅，我知都唔紧要啦。因为阿 Ken 亦都系一种单向人嚟嘅，即系勇于表达咁解嘅啫。咁我亦都好包容人，个性格唔同嘅。 Frank Chan 握手是基本人与人的尊重。Liam Chung 不要求别人做什么，不埋怨别人不做什么，欣赏下别人的付出已经足够。 冇错啦，啊，你都明白我讲乜，我似乎。不过明白我讲乜都唔系一个好必然嘅，老实讲。 韦信王是不知点解咁中意道德审判同品格审判。 我答你，因为冇成本咯。因为那些出名的人和一个不出名的人就是审判那条友 係冇成本噶嘛。而嗰一刻咧，達到咗一個爽皮嘅效果咧，咁就滿足噶啦。即係我頭先都係講，即係咁就滿足噶啦，香港人。即係你往往都係喺呢個批評人嘅角度，就永遠都做一個受害者。咁呢個循環又係一個食白粉咁嘅，即係你諗唔到一條出路，就不停咁樣，即係你聽其他啲，即係有啲網台，佢長期都係咁樣不停咁鬧嘅，用粗口嚟當係一個刺激人哋個神經，即係有啲人，即係有啲半身不遂或者有啲重病嘅朋友咧，即係佢咩嘢都唔能夠令到佢有反應嘅時候咧，咁又。有好多極端嘅方法，用電啊，用一啲嘢夾硬令到有反應。即係我覺得香港人就係死到一個地步咧，就係、是、要聽嗰啲低俗頻道嗰啲咧，就令到自己有反應。你幾陰功啊！真係，即係病入膏肓啊！呢啲簡直係。即係我唔想針對佢啊，但係我分析點解咁多人中意聽呢個節目冇內容嘅，佢差唔多所有嘢都係 clone 翻黃毓民嗰啲嘢出嚟咧，用粗口版本同埋狂撚講粗口講到你唔夠膽講嗰啲咧。就係一個效果咧，就令到啲人好興奮、好亢奮嗰個過程。咁聽呢個節目嗰啲人咧，就係、是、哇，就係、是、因為靠咁樣嚟滿足咗每日嘅生活，又另外就可以俾人覺得哇，你哋聽埋睇埋嗰啲無線收皮啦，你要聽呢啲啊嘛，即係有埋嗰個咁嘅作用添。咁所以我覺得即係呢個咪就係市場咯。即係咁個市場係咪你跟住個市場走就啱咧？咁好彩我做唔到啫，即系我亦都唔认同啫。咁所以咧，我得个百几人咧，而家跌破100名，哦，都仲有百几，咁已经系好彩噶啦，其实。 尽介大家多多支持探长，如果时间夹到，我报名，学到嘢又差到你。Angel Thank Chow you。 想支持，问题系大陆过嚟真系要加时间。 哦，嗰度系好近火车站嘅。即系近旺角火车站嘅，喂，咁啊，我听日咧都要开工啊。听日其实啦，听日嗰单 job 咧，即系点解我讲决战前夕咧？因为咧呢单嘢咧原本就8月要拍嘅，但系因为台风嘅关系咧，不单止台风日系拍唔到啊，仲要咧我拍嘅地方咧都系一个悉心嘅装置，一个空中花园咁样。哇，打风咧直头破坏晒所有嘅道具啊，花咗树木啊，都棵树都冧埋咁样。咁佢要 recover 翻咧，又要褪喎。咁本来咧件事，即系对我嘅功力嚟讲咧，即系要拍一个咁嘅广告咧，其实真系唔难嘅。但问题咧，人事嘅关系咧，同两个 party 开会啦，同埋佢哋始终有一个 party 好紧张呢单 job 啦。咁个客又有好多好严苛嘅举措啦，即系唔系举措，即系个态度啦，就令到咧。擋住我嗰個 agent 好緊張，咁你搞到我都緊張埋，因為每日都有好多 WhatsApp 啦，少少嘢都要問我啦，即係好多謝你尊重我啦，導演前導演後咁樣，即係我以前都慣咗直接對個客咧，因為啲客唔會喺你面前失霸氣噶嘛，咁我亦都感激我個 agent 咧，即係我覺得暫時合作得幾開心，咁咧就佢哋令到我都幾緊張咯，尤其是咧我要 book 一個 party 係航拍啊。咁佢哋又唔係太熟嘅，即係我同佢唔係有深厚嘅感情，因為原本深厚感情嗰個甩咗個底，咁我去咗旅行，咁我揾佢啦。咁咧佢哋又可能我唔知啊，即係個佢哋唔係做開 production 咧，即係打風啊、改期啊，咁呢個梗噶啦，大佬你唔通爆風球你都飛架嘢上去咩？咁我個 set 打爛咗，唔通又叫你嚟飛咩？咁樣？咁佢哋可能唔係太適應到嗰個改期咧，就好多怨聲載道，同埋有啲説話聽下咁樣啦。咁但係我都體諒嘅。咁終於聽日咧都有機會可以即係開到呢單 job 咯，我都期待嘅，因為都改變社會風氣嘅呢單 job，因為佢將會播出嚟嘅次數好多嘅電視。咁同埋我哋罕有咧做一啲好主流嘅廣告嘅導演嘅或者製作嘅。咁所以我都緊張埋一份添，咁所以咧，我今日亦都唔會太夜啦。哇，而家已經好夜啦。咁但係今日講唔晒咁多嘢，咁我預備咗咁多個話題嘅 round up 一次啦。咁本來咧，我想講個 KOL 嘅 marketing 嘅，即係呢個好複雜嘅話題嚟嘅。 咁因為我近來成日播嗰啲拆箱嗰啲片咧，即係令到我有好多分析或者好多睇法咁樣，咁講唔到咯。咁咧content provider 更加難做啊！而家因為又係同 marketing 有關啦。咁同埋咧7月好邪講咗啦，同埋有一個我想講係有一個網友咧，就專登 PM 我。就話咧啊！我雖然我同你嘅政見唔同，但系咧就竟然多謝我唔偏激喎，即系唔偏激都有人多謝嘅，即系多謝嗰位聽眾啦。我唔記得咗叫咩名添。咁咧即系我覺得奇聞嚟嘅呢個，好多謝佢又包容啦。咁我覺得包容都要爭取嘅，即系點樣能夠唔同嘅聲音都可以大家互相尊重咧？呢個係好難嘅。咁我覺得即系佢能夠咁樣同我講聲咧，即係鼓勵咗我。九七廿四，即係更加能夠接受到人哋唔同嘅意見，同埋我有個座右銘啦，都係即係我唔係契弟嘅，唔係嗰啲啊，即係個座右銘就係你要接受，首先你要接受人人本身都係唔同嘅人啊，人個諗法、思維、經驗同埋個信念都唔同嘅時候咧，咁你去評論一啲嘢咧，盡量就去了解下人哋點解會咁嘅舉措先，咁你再分析嘅時候。你似乎咪相對客觀少少咯，即係盡量嘅就係唔會絕對客觀嘅。咁所以好多謝各位聽眾啦。咁另外咧就係、我即係我頭先拉過咗一個問題咧，就係啲人成日話唔睇 TVB，但係就成日都洗版咧，就令到我都夾硬，我都其他都費事講啦。但我見到竟然何亨都 post 咗一個馮盈盈。嗰個人嗰啲片段喎，咁我即管睇下啦。我覺得馮盈盈一個非常之貼地，又非常之有勇氣嘅一個講者咯。即係我其實欣賞佢嘅睇完反而，因為我見到好多負評嘅。咁我覺得反而咧，一相比起嗰啲做到滑晒牙嘅無線嗰啲主持咧，嗰啲因循守舊同埋喺度虛偽嘅主持咧，我覺得更加欣賞佢啦。即係例如嗰個6號咧。即係人哋講嗰啲，因為無線而家都其實 J2 咧都幾改革嘅，都好多敏感嘅問話題都會講嘅。但係落喺佢哋走上咧，又係喺度將啲衰嘢掃晒地氈底啊，冇嘢聽啊，冇嘢即係都扮正經啊，仲要保持住嗰一個道德光環啊咁樣，咩都唔敢講嘅，屌食屎啦咁樣。即係我覺得雙影就認為啲人覺得嗰個馮盈盈咧就好離譜啊，講啲嘢就好外星人啊咁樣。但反而調翻轉咧，我覺得無線嗰舊嗰啲主持啊，真係唔該你收工啦，唔該你退休啦，屌咁撚後生都學諗埋肥媽咁樣嗰啲，即係咁因循守舊咁樣，即係嗰個6號，所以睇佢一世都冇出息嘅，以為簽無線就已經得，因為以前我睇有線我識佢嘅，咁所以算罷啦，咁所以呢個都講唔到啦，咁本來想講啊777買樓嗰單嘢嘅，但係。又唔好嘥時間啦，大家都廣泛咁討論咗噶啦，咁時間差唔多，咁我讀埋啲聽眾嘅留言咧，咁我就差唔多要收拾一啲嘢，聽日開工。 進階經，如來探長有大陸粉 佢 絲， 未必 你 喺 喺 大陸 微 做 博 嘢㗎，係 上唔 嘛？ 同意你的説話，太多人只識批判別人，無視別人嘅付出，但自己卻吝嗇付出。李昌， 冇 你近 錯 來啲開箱片非常唔 ，thank 錯， you。 製作認真。Johnny Director 封探長，星期六同日下晝我要開工，會上唔到堂。如果有其他時間，請通知， ，OK。 謝謝。Angle 超大陸大把黃絲帶，哈哈。His Chen Hai 探長剛瞓醒，好在你哋仲喺度。 我差唔多 進階 走噶啦。 Tango 平滑吹，Tango 好波。進階 Tango 你係廣東人。Low 系， Max 50港元，祝探長工作片 喂 順 ，thank you，多 利。 谢 Leo ，Max 六 都， 號是 L，揾信 系 用 咩？ 邊個係馮盈盈？ 我都唔知，我都系今日先知嘅，因为都系睇何亨嗰个分享啦。咁咧就多谢大家啦，即系开工嚟唔到冇所谓啦，即系冇，即系下次可能你系另外一个班啱你啲，我觉得如果 Johnny 啊，咁咧就都係睇反應啦，即係我覺得有時啲嘢冇得強求嘅，即係你個 你個幾大嘅吸引力呢？就好實際嘅，即係好多人支持你個嗰、那個，即係嗱，你開工就冇得講啦。同埋啊，Tango，你係咪香港人喺上面做嘢？因為你本身係廣州人咧，又或者你真係即係唔想出忽，或者唔想學嘅，或者唔想俾錢嘅，即係我覺得大家都有個理由啦。當然，咁我亦都無謂高估自己，即係能夠收到生嘅能力有幾多。咁見到有幾多人報名咧，就即係證實咗，即係講冇用嘅。咁亦都我又唔希望大家覺得，哎呀，好可惜唔嚟得啊咁樣。即係我覺得唔使講呢啲嘅，即係咁樣講反而仲 hurt 我。你真係真正唔嚟，我即係可以真正面對到現實，究竟我自己究竟點解收唔到生咧？或者係咪真係個市場嘅問題咧？你話即係覺得學手機貼晒氣，即係好多個數據咧，就令我更加了解個 market，但係就唔好干擾我啦，因為我見到有啲人啊，次次咧，即係等於又係我唔使點樣諗咧，就見到人就啊得閒飲茶，但係冇飲過茶啦，啊唔見咗你個電話喎，即係想揾你好多次啊，但係其實冇揾過啦，即係呢啲我覺得好無謂嘅，即係唔使呢係一般香港人揾食魚腸片已經係咁噶啦，就係啲禮節嚟嘅，但係我覺得呢啲對我嚟講唔係禮節嚟嘅，即係你嗰句嘢令到人哋原來你都仲有記得我嘅咁樣，你撞唔到你又唔撚記得係咪？即係 覺得呢啲嘢對我嚟講係多餘嘅，咁所以咧我就希望得到個真數據，就究竟有幾多人報名，有幾多人留意，咁呢啲啊全部都係好現實嘅問題嚟嘅。咁我亦都理解點解你又唔嚟，或者點解你唔報名嘅，即係盡量。咁所以咧就多謝你各位咧就嚟呢度，即係睇呢個9/24啦。咁咧，有咩意見咧？關於個攝影班咧，亦都希望大家會繼續去俾意見嘅。咁就差唔多啦。咁因為我聽日仲要大量講嘢添，賴嘢啦，真係。咁好啦，咁聽日唔係下個星期見啦。如無意外，星期一都有片出嘅，又係要講多兩樣嘢，就係、是、呢、這個。嗱，如果大家睇翻片或者抄低翻 HSBC 咧，你訂位就交學費，就要入呢個 HSBC 户口或者 PayPal 啦。咁海外嘅朋友，不過海外朋友就嚟唔到噶啦。咁咧就其他就係希望大家有時唔知道我 live 嗰啲朋友咧，就希望你喺 YouTube 就 subscribe 埋嗰條 channel，再加個 link。咁原來咧，我有申請嗰兩唔係申請個 domain 咧，係更加方便大家嘅。但我而家先記得喎，白俾咗錢啦。原來你咧打九 number 9個9 blow blow number 24，即係 nine blow 24呢個 dot com 咧，就可以直接就拎到入去9/24嗰個 channel 嘅，係咪好方便咧？咁我遲啲咧會整埋9/24嘅 T，俾大家睇下有冇興趣着啦。因為我會製造嗰啲 T 俾紀念品，即係叫做即係有人捧場，或者你真係長期聽我節目嘅，咁即係有個紀念品咁樣啦。因為人死咗就咩都冇噶啦嘛。喂，咁好啦，咁時間就差唔多啦。咁亦都希望咧大家就俾多啲意見。咁啊，Johnny，多謝你加入啦，即係好罕有咧。啱啱聽呢個節目會咁多發表同埋咁多留言嘅，多謝你先，咁好啦，拜拜。 你聽緊嘅係 Stage Two Radio，節目內容只係主持嘅意見，唔代表 Stage Two 立場。